早晨啊，6:08嘅时间啊，咁啊，而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出边22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84%，不过咧都见到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咧，咁啊生效嘅。咁啊今日朝头早，亦都咧就系2021年嘅4月6日星期二嘅早上。咁啊今天咧都系公众假期嚟噶吓，咁啊大家咧。希望可以有多啲機會休息下，咁啊，不過咧，今日都最好咧就係真係休息啦。咁啊，聽日咧就要回復翻咧正常去到生活啊，正常咁樣去到上班。咁如果今日咧都仲玩得太癲嘅話咧，咁啊難保你聽日夠唔夠力啦嚇。咁啊，所以今日咧係最好噶啦，好好地休息一下啊，咁啊聽日有力啦嚇。 晨光每日一格。 任何一个伟大的领袖，又或者是任何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他们都会跟你讲休息的重要性。香港跟其他世界不同的地方都是一样有红日的。红日给到我们喘息的机会，有人会在红日的时候继续就是鞭策着自己，可能就是做好自己的。是啊，红日就需要休息，不过休息的定义就很广泛的。有些人就视之为将你的工作放低就已经是休息。有些人就觉得一定要去玩就是休息。又有些人就会觉得我虽然放低了工作，但是我仍然自强不息。例如我放低了我的计划啦，但是呢我就好好地锻炼回我的身体，等我平日就可以工作的时候更加有一个好的健康去到搏杀。所以话健康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唔同嘅理由，成功亦都系一样。今日咧，你趁住呢一个拉屎啊，四月份嘅拉屎红日嘅时候咧，你会谂住点样去到令到自己休息一下，然后把握住机会，明天再出发呢？但都是这样说的，拉屎最后一日是红日，听红日。 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命运就算恐吓着你，俗人没趣味，别流泪洒雪，更不厌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命运就算恐吓着你，俗人没趣味，别流泪。 就算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味，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 白元浩，我好中意周围去，除咗可以睇风景之外，最紧要系知道身边发生嘅每一件事。 呢个朝早有崔杰同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出嚟做嘢，成日都听人哋讲要识得睇人面色。不是叫你要阿谀奉承，只是一味讲好说话，只是说你可以细心点去到观察别人的一言一行，那你就可能知道对方的心里面是在想什么了。有一天，有个老板带着四个员工去出差，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老板就问大家，吃晏大家想吃什么？吃饺子啊，抑或是去吃汤面啊？第一个员工就说了，吃面啦、啊。而家出面嗰啲铺头饺子都唔知道包啲咩肉落去嘅，跟住老板就问第二个员工啦，你话呢？第二个员工就话，哦，佢讲得啱啊，都系食面好。跟住老板又问第三个员工啦，第三个员工就话，食面啦、啊，又有热汤又有面咁几好啊。老板转个头又再问第四个员工，咁你呢？你想食咩啊？第四个员工呢，就是啱啱新加入公司的，他想了一想之后就说，老板啊，我觉得都是吃饺子啦，因为饺子呢又够饱肚又好吃，再说啊，现在那些卫生管理这么严格，哪个够胆在馅那里加其他东西下去啊？老板听了之后就说，嗯，你讲得啱。跟着呢就拧转头跟另外三个员工说，嗱，佢咧就新入嚟公司，我哋要照顾下啲新人噶嘛，我哋晏昼就食饺子啦。其实第四个员工都几聪明噶，如果老板佢本身系想食面嘅，佢使唔使问晒四个人呢？当第一个人话食面嘅时候，咁佢咪直接话，哦，好咯，咁一齐去食面啦。一路问一路问，就系因为老板心里面其实系想食饺子嘅。所以咪问到睇下有冇人会讲同佢心里面谂嘅答案一样咯。于是乎呢、这个新入职嘅员工就洞察到老板嘅心意，灵机一触，仲俾咗一个好靓嘅下台阶老板添。所以出到嚟社会做嘢，同人相处，我哋有时候都可以细心啲了解一下对方所讲嘅说话到底有啲咩意思，点解佢会咁讲，点解佢会咁做呢？可能你就可以俾到一个好啲嘅反应。令到在场的所有人都开心舒服啲咯。 何地何方，释放你的光芒，随遇而安，不作定案，无定向，告别昨天，坐青春的客座。何地何方，走上你的天堂，虚构着眼前星光，环游大脑，松开眉头，传来了光，有你专心听我讲。算伴侣是变做旅伴，就趁白昼快照的 moon， 为梦望月太空跟你排忧解闷，何其壮观，有苦有难都不管，何地何方，释放你的光芒，随遇而安，不错定案，无定向， 告别昨天所青春的客舱，何地何方走上你的天堂，虚构着眼前星空，环游大脑松开眉头，传来暖光，情迷已乱忘情狂。总要带点疯狂，随遇而安，即兴近放，离地了，再没掣找去不知的国防。何地何方，总有你的天堂，心继续好奇已通，唯求让我声音回荡，云层透光，沿路照耀着前方。 想出去玩啊？ 点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困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减低感染嘅风险。 如果仲系闷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6:21，嚟到星期二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啦。天气咧虽然啊有阵时热啊，有阵时啊凉啊，反反复复啦，咁啊但系似乎潮湿嘅天气咧都系陪伴住我哋噶吓。纵然而家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啦，都相对湿度都有85%啊吓。再加上咧呢几日大家有留意嘅话咧，咁啊天气方面其实感觉上都好似都系几多雾啊，啲水气啊。喺我哋嘅厨房或者我哋屋企入边咧，好容易咧就会有一啲叫做曱甴去到咧就嚟到我哋屋企嘅。咁啊，纵然咧你可以咧就系自己自制一啲叫做驱曱甴嘅一啲叫做喷雾啦。未必咧喺超级市场买噶，所谓嘅呢啲嘅喷雾咧，咁啊可以点样做呢？除咗系杀死佢之外啦，更加有效咧就令到佢哋唔好再喺你嘅屋企入边出现，即系杜绝佢哋。几种嘅材料嘅啫，其实好简单嘅，咁啊将啲薄荷精油20滴，水啊90毫升，酒精10毫升，讲完啦，将佢捞埋一齐就得噶啦。就放在噴水壺入面，咁啊抄唔切嘅，唔緊要講多次。薄荷精油20滴，水啊90毫升，酒精啊10毫升，咁啊攞個噴水壺咧就撈埋佢，咁啊搞掂噶啦嚇。咁啊有幾個位置咧都幾重要，噴完之後咧就可以令到你間屋入面啦，長期啊都沒有呢一啲咁樣嘅曱甴嘅。第一就係廚房啦。厨房就梗系曱甴啦，经常最出没嘅地方啦。咁啊，建议咧就系清洗餐具，咁啊啲餐叫做嗰啲叫做星盘啊，各样嘢之后咧，就可以用下呢个天然头先讲过嘅自制嘅一个驱虫剂，咁啊喷喺呢啲星盘周围咧，就作最后嘅清洁用途。咁啊，佢都系啲水啊、酒精啊、薄荷精油嚟嘅啫，咁啊冇害嘅，系咪？好啦，另外咧就垃圾桶啦，咁啊亦都建议咧就每一日啊。将你头先自制嘅呢个天然驱虫剂咧，咁啊喺呢个垃圾桶嗰度喷一喷，咁啊另外亦都可以另外再加多咧就系2至3滴嘅薄荷精油混入去咧就2大匙嘅梳打粉入边，咁啊亦都可以咧就系放喺呢一个嘅嗰啲茶咪茶包嘅茶包仔嗰啲袋仔啊，嗰啲袋仔入边咧咁啊挂喺呢个垃圾桶侧边啊，亦都非常之有效嘅。好啦。咁啊，而家咧就天气有阵时都热啦，无端端咧你都会发觉夜晚如果唔开冷气又瞓唔着嘅，咁啊所以咧冷气亦都系一样， 冷氣嘅喉管咧就好容易有啲昆蟲咧就沿住啲喉管就爬入嚟嘅，咁所以咧就可以喺呢個冷氣嘅附近噴灑呢個天然嘅驅蟲劑，咁亦都可以噴喺呢一個嘅過濾網上邊啦嚇。好啦，咁啊當然啦，我哋入屋咧就喺呢個大門玄關位嘅，其實蟲蟲都係一樣，佢哋有陣時會喺呢個大門玄關位嘅嗰啲，譬如地氈下低啊或者門罅嗰度咧就鼠入嚟嘅，咁我哋亦都去嗰啲地方咧就噴一噴。咁样嘅话咧，就非常之有效咧，可以杜绝啊呢啲虫咧就爬入去我哋屋企嘅。咁啊，仲有啲两款嘅香草咧，其实亦都非常之有效驱除呢啲蟑螂嘅。第一种就系香茅嘅精油啦，香茅味啊，大家都知啦。不过有阵时你如果你就咁买啲香茅咧，你又发觉其实嗰个用途咧就不大。点解咧？唔系香茅冇用，系香茅嗰个气味唔够。咁你可以选择咧就系香茅味嘅精油。几滴咧，其实都已经咧就系好强嘅味道噶啦，咁可以驱走一啲嘅蟑螂啊，甚至乎咧有除臭啦、驱埋其他虫同埋防蚊嘅作用。好啦，仲有啲艾草，咁艾草烟就可以驱治呢啲叫做蟑螂啊、驱蚊啊。不过要留意啦，咁呢个咧就只可以驱赶佢哋嘅，咁蟑螂咧就未必死亡嘅。咁如果你就系谂住喂，我真係諗住趕走佢㗎咋，唔使整死佢嘅咁樣，都可以試一試嘅。不過我自己就個人呢比較覺得香茅嘅精油呢就有用啦，住村屋㗎嘛。呢啲呢第一個感覺呢就草本啲，第二呢就貼近啲大自然。咁另外就係頭先廚房嗰幾個位置呢，自己都會呢就係放頭先講過嗰個自制嘅一啲薄荷精油20滴啊，水90毫升同埋酒精10毫升加埋上去呢，咁令到嗰個環境呢就可以舒服好多啦。要令到嗰啲昆蟲冇門口入，我哋自己都要做得好嘅。6:26，冇门又好，无门都好，系先啦。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网上流传贴文话，接种疫苗如果唔弹走全部气泡嘅话，会导致心脏出事或者脑中风。事实上，医护人员喺注射疫苗之前，必须确保针筒同埋针嘴里面冇空气。此外，接种新冠疫苗系采用肌肉注射嘅方式，所以唔会将空气注入血管里面。市民如果有疑问，应该向医护人员查询，千祈唔好轻信网上虚假嘅疫苗信息啊！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今日咧就公众假期红日嘅 last day 啦，唔知佢精唔精神呢？芭比林慧你好啊， 早晨啊，点样能够唔精神呢？ 嗱，因为已经系最后一日啦，可能要玩嘅人咧就会觉得哇，都玩到尽晒啦，咁啊今日系时候回一回气啦，就嗰啲攰咧发晒出嚟啊！ 哦，我觉得呢个又真系唔出奇嘅，即系如果把握住机会玩足咁多日嘅人咧，应该朝头早嘅时候咧，嗰啲时刻咧都系攰嘅。但咧，亦都有好多方法可以令自己提神啲，例如可能咧落街嘅时候望下天啦，跟住望下周围嘅环境啦，听下啲雀仔声啦，其实都几醒神嘅。 系啊，哇！你嗰度都有好多雀仔喺度唱紧歌。 系啊，咦？咁远你都听到啊？ 听到啊，不过好细声嘅佢哋，我只耳仔好啫。 系啊，因为佢好远嘅，好远嘅，我已经特登企喺嗰棵冇乜雀仔嘅树下低， 怕咗佢哋啊！ 诶，费事佢阵间大声过我啦。 系嘅，系嘅，系嘅。咁啊，今日朝头早啦，咁啊，22度嘅气温啊，吓咁啊，凉凉地喎，系嘛出边？ 系啊，都几舒服啊。嗱，不过头先阿小白就讲话玩足咁多日啦，我亦都喺度谂咧，可能有啲朋友咧就会分散投资，即系话晒咧，之前清明节嘅时候咧，可能如果你一日里面去太多地方数目咧。都未必自己的體力頂得順啦，又或者係你屋企嗰啲嘅，即係未必個個掃墓嘅地點都係喺同一個地方噶嘛。 嗯， 咁所以可能都會分散嘅。咁有機會咧，可能今日啊都仲會有朋友咧去掃墓嘅。 都有機會嘅，係嘅。 係啦，咁所以咧就要提一提大家啦，因為咧見到有個報道咧就講話原來除咗個掃墓之外咧，如果祭祀咧，嗱其實佢異曲同工之妙就係因為有一個步驟咧，有啲人唔會燒香嘅。係 啊。 咁咧，原來咧，啲人話咧，你聞得太多嗰一啲嘅香燭嘅話咧，係會咧增加腦退化嘅。 嚇，係噶？ 係啦，嗱，我見到個報道咧就咁樣講過，咁佢話咧，即係大家成日都好多時會燒香啊，我唔知道燒嗰啲衣紙係咪必須啦，但係即係總之都會燒呢個動作啦。 嗯， 咁其實咧，燒香嘅過程裏面咧係會釋放咗好多嘅圓頭粒子啦。一氧化碳啦、二氧化碳啦等等啦，咁於是乎咧，如果長期吸入嘅話咧，係有機會會危害健康嘅。好啦，咁到底點樣為之係長期吸入咧？嗱，咁有啲人就話啦，如果你係平時屋企喺室內嘅地方咧有拜開神嘅，而你又係真係點呢啲實體香喎，咁如果你每日都係咁樣聞住嘅話咧，咁佢話原來喺呢一個密封式嘅空間裏邊咧，咁樣燒香咧就可能會。已经引致到你的脑退化的问题会有严重的了。 哦，有没有说要吸多少年啊？每日吸多少啊才会有这个问题出现？ 但其實呢，因為佢係做一個研究報告去做呢件事嘅，因為呢佢就有一間大學呢就有個團隊啦，就專係做嗰個研究，就係話到底呢啲燒香嘅情況呢同埋啲腦嘅腦部運動有冇啲乜嘢嘅影響呢。咁佢發現咗幾個重點嘅啫。咁第一就係話呢，喺室內燒香習慣嘅長者嘅認知表現呢，即係包括嗰啲咩思考能力啊、視像空間啊、記憶力啊等等呢，都係差啲嘅。係啦，呢個就係佢嘅研究結果啦。咁另外呢，佢就話如果喺室內有燒香習慣嘅長者呢，大腦區域之間嘅功能連結呢又少啲喎。咁另外呢就係話如果係同嗰啲嘅血管疾病有風險嘅因素呢，可能呢即係譬如嗰個人本身有糖尿嘅或者有高血壓嘅等等呢，亦都會增加呢啲風險嘅。係啦，所以就經過佢嘅呢個研究之後呢，其實就係顯增咗話覺得如果室內燒香嘅話呢，因為會釋放頭先講嘅幾啲嘅物質啦，咁長期吸入呢就可能會產生咗呢三個比較差嘅表現啦。咁長此落去呢，醫生就話其實呢啲呢都係同腦退化症狀呢所聯繫嘅，就會出現咗腦退化囉。 咁樣其實要即係換一換個習慣。當然啦，如果你話宗教嘅，咁自己亦都可以有唔同嘅選擇啦。咁但係如果你真係想解決呢個問題嘅，會唔會用嗰啲譬如即係電子煙啊，即係電子香煙嗰啲香燭啊嗰啲呢去到取代呢？咁又或者係有陣時如果你要點燃一啲叫做嗰啲香燭嘅，咁會唔會呢就放喺個室外嘅地方嗰度呢，等佢可以通風嘅，咁可能會即係會個情況冇咁嚴重喎。 係啊，小白講得啱啊，即係如果室內嘅時候呢，可能有好多朋友仔都鍾意擺啲神樓啊神台呢，都會供奉一啲嘅香燭啦。其實市面上都有啲係真係著燈式嘅，即係我見到係插電嗰啲啦。咁如果你話你必須要即係覺得係要用返傳統嘅香先得嘅話，咁可能你真係要選擇一個位置係通風啲嘅，譬如有啲地方可能有騎樓啦，或者我見過有啲朋友仔咧係成將佢安咗出去個窗台嘅邊邊嗰個位置。咁起碼咧，你開咗個窗罅嘅時候咧，咁佢嗰個嘅嗰啲煙咧可以出咗個屋出邊咯。咁當然你都要留意啦，你裝嗰個位置唔好話你供唔到你自己，但係供咗隔離屋咁。係啦，呢個你都要諗一諗啦。 喂，香港啲大廈好難避免呢個問題啊！仲要喺嗰度加把抽氣扇嘅話咧，可能抽埋個對面屋。你知咁鬼近噶啦，而家 係啦，即係大家要衡量一下咯。或者如果你真係室內嘅話，其實你都有一個方法嘅，就係你一定要即係通風咯，唔好好似頭先咁樣講密閉嘅空間咯。 係啦，或者每一次即係要點嘅，可能一支起咁啊，兩支紙咁樣，可能會好啲，就唔使下下咧就成抽一齊咧，成扎一齊點曬佢嘅，係咪？ 系啊，即系谂啲方法啦，希望可以改善啦，即系将佢嗰个烧香时间短啲咧，同埋如果你屋企通风咧，就可以避免咗头先嗰啲问题咯。 不过最紧要系咩咧？就是、心意心意嘛。其实有阵时咩方法就表达到个心意咧，我觉得系最紧要啦。好啦，咁啊转头翻嚟见啦吓，我哋一阵见。 我系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嘅晨光。 晨光百科， 好啦，6:43嘅时间，晨光百科。之前咧睇新闻报道嘅时间就话到咧，咪受到呢一个嘅疫情影响啦，几时完结系未知嘅。咁啊，但系喺巴西，热带雨林一个咧亚马逊嘅部落啊。僅存的最後一名男性族人叫阿魯卡呢，亦都呢就喺近日因為呢一個嘅疫症而身亡啦，成為咗世界首個呢就因為疫情滅亡嘅民族。咁呢個呢就係講到紐約時報嚟㗎吓。咁話到呢就係阿魯卡就隸屬於呢就亞馬遜部落嘅一個分支，叫做朱馬部落，咁應該係譯名嚟嘅。咁佢哋喺18世紀全盛時期嘅時間，人口多達呢就15,000人㗎。不過因為受到疫病嘅襲擊啦，咁加上不斷被外來者呢屠殺，直至到喺上世紀1964年嘅時間，全個部落只係得返6人嘅啫。咁而呢一位 阿魯卡嘅姐夫亦都喺1999年咧就去世啦，因此佢成為咗咧就朱馬部落嘅唯一幸存嘅男性。不幸嘅係咧就係阿魯卡亦都咧就染上咗呢一個新型冠狀病毒啦，咁啊部落咧即係滅亡，咁啊造成咗咧就係一個冇辦法咧就係挽回嘅局面。咁啊又少咗一個部落啦。不過睇翻咧亞馬遜啊。咁其實亞馬遜真係唔係賣嘢嗰個啦，咁本身亦都係一個譬如熱帶雨林嘅地區嚟嘅，特別係亞馬遜雨林咧都非常之出名，又叫做咧就係、是、亞馬遜一帶嘅雨林地區啦，位於咧就南美洲亞馬遜盆地嘅，咁啊佔地550万平方公里，咁亦都可以話咧呢一片嘅雨林咧可以話象徵住地球嗰個其中一股重要嘅命脈啊，咁有地球嘅肺部之稱。咁其實呢個雨林橫跨咗咧就有八個嘅國家，咁所以我哋都唔好話真係好大。巴西咧就佔咗咧就係 60%， 其餘咧南美嘅關係啦，都會數到一啲咧就係南美洲嘅國家，例如哥倫比亞、秘魯、委內瑞拉、厄瓜多爾、咁玻利維亞、譬如係烏拉圭啊等等啊。咁另外咧就見到其中四個嘅國家亦都將呢一個雨林咧就所屬嘅命為咧就亞馬遜州。咁所以咧，佢除咗亞馬遜雨林之外啦，亞馬遜森林啦，咁亦都有亞馬遜州，咁亦都係唔同嘅幾個國家咧，將佢咧就命名咁講噶。不過咧，近五分之一嘅亞馬遜雨林咧，亦都已經遭受到破壞噶啦，近即係留翻落嚟嘅一啲面積咧，都細咗好多噶啦。其實啊，喺1999年至到2000年短短10年期間，咁亞馬遜雨林遭到破壞嘅面積咧，已經由4150万公頃上升去到咧就係5870万公頃，相等於咧就係一個葡萄牙嘅兩倍嘅面積啊嚇。啊，入邊嘅生物多樣性咧都非常之多，咁啊入邊有好多唔同嘅品種，亦都咧就面對住同一個嘅問題，就係、是、好似頭先講嗰個嘅部落啊嚇，豬馬部落一樣，面對住咧就係滅絕嘅一個危機。例如亞馬遜嘅去森林化啦，危害咗多個嘅品種，其中嘅品種就係樹蛙啦。佢哋目前咧亦都轉即係叫做喺生活喺一個非常之艱難嘅情況底下。啊，其中咧就有一啲譬如紅眼樹蛙，香港都有樹蛙。香港樹蛙都是很細隻很細隻的，咁啊亞馬遜嗰邊有啲叫做紅眼樹蛙，咁啊亦都咧就係可以睇得到咧有唔同嘅品種喺入邊，咁所以我哋都要咧多啲咧就係愛惜我哋嘅身邊嘅環境啊！亞馬遜咧我就冇去過，如果要去咧我都知道係好危險嘅，入邊咧好多毒蛇，咁我哋暫時都係睇住電視先。 住崩坏，空在着色，问为何像牛郎。 奉上帝手、啊、心贪了心不记得厌旧，心妥我是真好，心一火花一朵跌入世间暖流，不必长远不要念旧，相逢夜店观众都接受，他心领万人出走，散一方水一方这世界那个手。 6:49的狂人日记，柳应婷。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今朝早 KOL 系列咧又请嚟咗 Team Building 嘅达人 Candy 喺电话旁边。早晨 ，Candy。 早晨啊 ，Bobby， 你好啊。 嗱，上一次咧听完你讲关于艺术范畴嘅嘢咧，我都好好奇啦。其实仲有啲乜嘢唔同种类嘅 Team Building 嘅训练咧，可以同我哋讲下咧？ 其实好多种嘅，咁比如我哋今日讲下有一种咧，叫做类似一啲嘅 amazing race 嗰啲咁样嘅，即系好似个比赛一个 race 咁。不过咧个 race 咧就唔系喺个运动场嘅 race 嘅，系讲紧系去唔同嘅地方，跟住系斗快去个地方，然后最尾咧就系、是。每一个地方我哋会啲 task 啊嗰啲咁样嘅，咁就会去完成咯，咁样 都几得意喎，即系有啲似人哋嗰啲咧 checkpoint 式嘅马拉松咁。 系啦系啦系啦，冇错冇错。咁譬如我哋试过咧，就系、是、有间公司啦，咁佢哋咧就即系嗰年嘅 team building 咧，就好想啲同事咧。就是好想即系点讲咧，一个主题咧就是啊，佢哋要去拥抱个城市啊，同埋系希望系去即系有个叫做mindset 系 for 一个即系 welcome for 个 change 咁样嘅，即系希望能够可以可以有个 改变， 系啦，系 positive 咁样嘅。咁所以咧，我哋咧就有个 design 嘅，就系、是、一开始咧。我哋咧就好搞嘢嘅，就係約佢哋啊，譬如我哋9:00，我哋會喺中環等咁樣。咁我哋有啲 briefing 啦，咁 brief 之後咧，我哋就分翻個小 team 嘅，然後突然之間咧就叫佢哋你哋咧就要幾多點去到邊一個嘅地方度？咁咧仲係要去啲譬如話啲 locker 啦，攞嘢啦咁啊，攞佢啲通訊設備啊，攞佢嘅即係啲錢啊，攞佢哋一啲裝備咁樣。咁跟住之後咧就去唔同嘅 checkpoint， 咁嗰啲 checkpoint 咧係可以係一啲。好有香港特色嘅嘢啦，或者係有啲 task 佢哋做嘅，係全天一齊做，或者係一個人做都得咁樣嘅。 係 係啦，咁跟住佢哋諗住做咗一個朝頭早就OK 啦，係咪？咁突然之間咧，我就叫佢哋咧就要去個西貢某個小島度咁樣，跟住大家 O 曬咗。 咁遠嘅 係咯，咩小島啊？嗰啲咁樣係啦。咁呢個時候，因為講緊係要。即係 sudden 嘅 change 嘛，咁對佢哋嚟講，有啲人真係玩到咁大啊，做咩事啊嗰啲咁啊，咁有啲話，咁得意，可以去試下喎、啊，咁啊，咁我哋會見到個 team 裏邊會有唔同人嘅性格噶嘛，係啦，咁所以我哋就係用一個咁樣嘅 scenario 噶嘛，咁啊睇下佢哋有啲咩反應，然後當然佢哋要真係要去個小島度啦，咁啊，咁去唔到個小島度噶嘛，無端端咁啊，咁所以佢有啲錢噶嘛，同埋佢啲時間嘅， 有裝備， 就係冇錯啦，冇錯，咁係諗方法。咁啊，去完之後咧，真係咧好搞嘢嘅，就係、是、我哋去到一個叫沙灘嘅地方，咁因為小島係島嚟噶嘛，咁 suppose 係海嚟噶嘛，佢唔通游水過去咩噶嘛，咁我哋就已經 ready 咗咧，就有啲艇喺側邊嘅，啲獨木舟嗰啲咧，係啦，咁我哋就爬艇過去咁樣嘅，係啦，咁喺個過程裏面咧，即係大家都係啊唔知啊，唔知發生咩事咁，但係要去做噶嘛，咁要做嘅時候，同埋我哋係講緊係 set 一個好似 race 咁樣噶嘛，咁就要鬥快去完成咁樣嘅，咁所以裏面咧就會我諗 team work 好緊要啦，同埋個 team 嘅 leader 咧點去令到成班人喺一個冇預計嘅環境之下去完成啦，無論係佢乜嘢嘅 personality。咁都要去即係處理啊，令到大家一齊肯去咁做咁樣咯。咁呢個係其中一種即係 race 啦咁樣。咁同埋都好國際嘅，就係、是、你諗下日頭即係朝頭早啦，我哋就係喺個陸地度啦。跟住下晝咧就喺個 落水啦， 海度係啊咁樣，跟住。 即系当然一路咁样做嘅时候咧，其实佢哋会有啲怨言嘅，有啲系啊，哇，使唔使啊？哎呀，成身湿晒啦，点算啊？嗰啲咁样啦，跟住咧啲女仔就系、是、哎呀，好晒啊，嗰啲斑会出啊，嗰啲咁样。咁但系爬下嘅时候，或者做下嘅时候，啊，其实佢哋都会因为一齐合作啊嘛，咁所以系都会慢慢去投入，同埋都会 enjoy 嘅。 其实我觉得咧，听阿 Condy 讲咗咁耐咧，呢一个嘅 team building 过程咧，都系一个几自由同埋几自然嘅过程嚟嘅。因为嗱，虽然话提供咗啲配套啦，但系你当中可能点样去分工啊，人物角色嘅安排啊，个设定系点，又或者大家点样协调去倾一个方法出嚟去解决嗰啲问题咧，全部都系学你话斋，就真系要 welcome for change 啦。 是啊，冇错冇错。 所以我觉得其实改变都是必须的，即尤其是现在这个社会啦，很多时候都会说啊，啲嘢日新月异，我哋未来接受啲咩挑战，或者遇到啲乜嘢新嘅花款呢，又未必知嘅。咁呢个态度呢都系好需要建立出嚟嘅。 冇错。 好啦，今次早同 Condy 讲住咁多先，唔该晒 Condy。 唔好客气。 晨光 Coffee Time。 唔该晒 Barbie 同埋唔该晒 Condy。好啦，复活节啦，咁啊唔知道大家咧过程点啦？有冇应下节食咗呢个朱古力嘅蛋蛋呢？不过其中一样咧就系、是、都几应节嘅咧，就系嗰啲叫做天竺鼠啊。咁啊，鼠同复活节虽然冇乜特别大嘅直接关系，不过咧成日都系喺嗰啲蛋啊、腩啊入边出现嘅。加上日本同埋台湾啦，好多嘅呢个叫做天竺鼠嘅热潮啦。好啦，咁另外都见得到咧、的而且个坊间咧就多咗好多人咧，甚至乎去埋呢一个旺角通菜街一带咧，咁宠物店嗰度咧就睇呢一啲嘅宠物嘅，无论猫狗、金鱼定还是啊仓鼠、竹鼠。不过咧，原来天竺鼠咧一鼠难求，咁有店员咧就透露啦，咁因为天竺鼠咧就由荷兰进口需要检疫，咁货源供应就唔稳定。每一年啊，亦都咧就系会出现断货嘅情况，就唔系净系今年先出现嘅。咁但系仍然咧维持大概咧就系980元一只嘅呢个价格嘅。啊，佢哋话到啊，这个天竺鼠车车嘅片咧，就的而且确咧好多人睇，咁但系今年咧就冇出现多人睇就多人买天竺鼠嘅情况。不过虽然系咁啫，咁啊，但系亦都爱护动物协会啦，都不断啊呼吁下大家啦吓。啊，天竺鼠其实原产地咧就系南美洲嘅西岸嘅一啲山脉嚟噶，比较咧适应干燥嘅气候。咁啊，坦白讲啦，并唔系好适合咧香港潮湿啊炎热嘅天气嗰度咧就生活嘅。咁啊，因此如果你要饲养嘅话咧，都要喺翻室内嗰度饲养。咁啊，并且需要维持咧就系17-20度嘅室内嘅温度，所以咧都系要。要开咗冷气养噶啦，咁啊避免太阳直接照射，以及咧提供一个干爽嘅叫做地方俾佢居住噶。好啦，另外啊，咁啊亦都咧就要确保天竺鼠嘅一啲住嘅地方远离电视机啊、音响啊呢啲嘅设备嘅。咁啊佢哋亦都呼吁市民啦，啊饲养动物之前咧必须要三思嘅，清楚知道咧其实饲养动物啊需要咧就系、是、你梗系养到佢一生一世有一个咁样嘅承诺噶啦，系咪？如果你仲未有呢一个谂法嘅话咧，咁啊谂都唔好谂去养呢啲天竺鼠啦。不过养天竺鼠都要注意，咁啊有一啲照饲养天竺鼠嘅专家咧就话到啦，疫情底下咧，其实唔少嘅宠物主人都担心咧动物传播病毒咧，咁啊有机会放弃呢啲叫做饲养宠物啊吓。啊，呼吁市民啦，就千祈唔好谂住咧就见到啲天竺鼠得意咧就走去养。佢哋话到啊，视乎唔同嘅天竺鼠嘅养殖场。佢哋嘅飼養方法咧，可能亦都有所改變嘅。唯一不變嘅咧，就係天竺鼠咧，就需要人嘅愛心，好好地呵護嘅。咁啊，建議咧就寵物主人啦，就避免提供過多嘅零食或者一啲過分新鮮嘅食物俾啲天竺鼠啊。即係呢啲零食咧，就好容易啊食到咧就啲天竺鼠嘴刁喎。咁啊，其實人都係噶啦。咁啊，食到個嘴嘴刁嘅話咧，食慣零食啊，點肯食即係阿爸阿媽最想佢哋食嗰三餐啊？係咪？所以如果天竺鼠咧食到嘴刁嘅话咧，咁啊会唔肯再食草噶啦。咁啊动物一般咧习惯都系咁样噶啦，食到嘴刁咧就唔肯再食草嘅话，或者食翻自己原本嘅食物嘅话咧，好容易会令到佢哋啲牙齿啊或者身体嘅长度咧出现问题嘅。咁啊所以咧，就算你要养嘅话啦，不妨咧就问一问店主，或者咧其实都有好多咧就系专家，咁啊可以问一问佢到底点样养咧。 呢啲天竺鼠咧先至係叫做養得得宜啊嚇。咁啊，如果唔係嘅話咧，就即係都好似幾殘忍啊，對住佢哋咁啊唔好啦。咁我自己咧養寵物嘅，我都有隻狗仔嘅，咁啊希望咧佢都可以啊陪到我老噶嘛，同啲小朋友一齊大咁先開心嘅。好啦，時間咧好快脆咧去到早上嘅七點鐘，咁啊轉頭咧新聞簡報之後咧就將會分途廣播啦。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嘅，咁你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咧都啱噶啦，因为我哋转头咧亦都会有晨光第一线，仲有三小时嘅晨光第一线，咁啊芭比林慧转头都会翻嚟同大家一齐见面噶啦，我哋转头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再见啦。 食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表达效忠。较早前，约旦指责哈姆扎企图煽动各部族酋长反对政府，又同外部势力有直接联系，进行破坏约旦安全同稳定的活动。哈姆扎一度声言被软禁，但约旦表示试图同他对话，避免采取法律行动。哈姆扎是阿卜杜拉二世和库尔姆的弟弟，在2004年被废除王储身份。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27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几阵雨，风势颇大。而家嘅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是84%，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在1912年4月，铁达尼号撞到冰山沉没。 有人话只怪艘船行得太快， 亦有人话唔闩窗累事， 因为船窗开咗，令到啲海水涌入只船里面，涌得更快。 仲有人话直接撞埋冰山度，只船可能唔会沉添。 不如大家跟住我 Ben Sir 一齐去寻找铁达尼号沉没嘅10个原因啦。 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之寻找铁达尼号沉没的10个原因》，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遇到突发情况，记住保持冷静，立即使出应急三式。第一式，熄灭火，学识正确使用和保养消防装置及设备，留意摆放的位置。第二式，熄自救，在安全情况下救人自救，提供社区生命支援。第三式，熄逃生，预先计划逃生路线，疏散去安全地方。应急三式，任何人都要熄。想知多啲，即刻上消防处网页 hkfsd.gov.hk 睇下啦。 愉快感觉离那清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7嘅时间啦吓，咁啊星期二嘅早上，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今日都仲系公众假期嚟嘅。咁啊，出边嘅交通咧，希望都系 OK， 不过大致上都系唔错啊。咁啊，望住呢一个 地圖嘅時候咧，咁啊見到嗰啲交通情況全部都係綠色嘅，咁啊冇乜特別大嘅問題啊，咁啊希望大家早上嘅時候咧都可以咧就係喺如果有都仍然需要工作嘅，咁啊可以快快脆咧咁啊出到出去啦，不過要注意咧，咁啊假期嘅時候可能嗰啲叫做巴士嘅班次咧會冇咁密啊，咁啊有陣時出門口嘅時候咧都要預翻多少少時間，咁啊會好少少啦嚇。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白元浩。 係朝頭早咧，咁啊頭先都聽到你哇，嗰度附近有好多雀仔喎。 其實咧，你只要企出一個室外嘅地方咧，我覺得今年嘅春天咧非常热闹， 系嘛？ 真系好多雀仔叫。其实咧，平时我可能都冇咁留意啊，定还是系真系因为春天嘅时候咧，好多雀仔可能佢哋有时会搬嚟搬去噶嘛。 嗯、 即系冬天嘅时候去咗地方，春天又翻翻嚟。 梗系啦，大咗又冇有翼，仲唔飞走咩？ 系啦，我就系怀疑呢啲有毛有翼嘅雀仔咧，飞嚟飞去啊，可能真系以前我屋企楼下咧就。都多雀仔聲嘅，但係又未必似係而家聽到嗰啲聲，即係有時會有啲季節性嘅更替。 係啊係啊，會有嘅。 係啦， 要問一問阿歐而家出邊咧，到底嗰啲天氣點，同埋咧你附近啲雀仔係唔係平時嗰啲雀仔嚟嘅咧？阿歐， 喂，轉咗啲喎， 轉咗啦。 小華早晨啊 ，Barbie 啊，係啊，轉咗啲喎。平時都係阿 Good Good Good 同埋啊呢個 星期六 出嚟啊。喂，今年佢哋終於。收工咯，应该、 啊、收留 偶完毕咯。好似话星期六点解？哎呀妈！话唔好咁大声一阵。 系、啊、又嚟喎，我听到又嚟咯，佢哋 嗰啲 friend 啊， 系一阵嘈醒咗啊！广播道嘅居民咁就唔好啦，咁样咁。但系有阵时朝头早都会过去一两个月特别听得多啦，即系呢啲雀仔叫。咁依家就去翻啲吱吱吱嗰啲雀仔叫声啊，咁咧。都係朝頭早，特別係假期啦。咁聽到雀仔叫醒你咧，你就覺得好好喎、啊，呢個係一個鬧鐘聲咁樣啊！我哋部智能手機咧嘅鬧鐘聲咧，問下兩位拍檔係乜嘢嘅聲響嚟嘅咧？ 係雷達啊！ 雷達、啊， 雷達係嘛？小白咧， 我係蟋蟀聲嚟 你叫得醒咩？蟋蟀 叫得醒哦、 啊。係啊， 係啊。 你係叫做優質生活一啲嘅蟋蟀聲。 唔係啊，因為太唔 match 啦。第一我。住嘅地方太鄉郊啦，第二咧就係、是、如果朝頭早咧，如果我選擇一啲太嘈嘅嗰啲鈴聲咧，譬如鈴嗰啲咧，我諗唔係淨係我醒啊，唔係我淨係屋企人醒添啊，我附近幾棟可能都會醒埋啊，咁、 哦、 所以其實嗰啲蟋蟀聲咧，其實原來已經喺我嗰啲咁靜嘅地方嚟講咧。是好清楚。 哦，咁你又比较好啲嘅，你諗埋旁边嗰啲人，我就咪啦，我係諗一定要叫得醒自己先。 係呀、啊、如果咪返唔切工啊，雷达声最好係哔哔哔哔哔，嘩整个人呢跳咗出嚟。 係呀、啊、其实嗰一下呢係真係弹起㗎。 咪啦个心仔都跳埋出嚟呀、啊。 你有冇试过发恶梦呢？譬如当今日啊冇乜嘢做啦，咁做完晨光之后、有时间返屋企午睡喎。我试过咧五岁嘅时候咧发梦听到呢个闹钟响咧，跟住成个人惊到飙冷汗啊，惊自己唔记得翻工。你有冇试过呢啲？ 我有一次咧，又真系喺晏昼嘅时候唔觉意瞓着咗，咁啊瞓着咗啦。咁嗰阵时咧，可能个电话啱啱 reset 咗啊，咁佢一响啦，佢嗰阵时好似唔知道一瞓咧，我瞓到差唔多六点三、六点四咁都叫夜晚啦。嗰阵时开始，咁一扎醒嘅时候咧，我望一望个钟咧，佢真系写住6:15啦。 哦， 系， 哇，我 你就好惊啦。 我梗系惊啦，原来我个钟唔记得校翻24小时啊，因为我电话咧长期都系24小时制，你知我哋翻工方便啊嘛，零六啊或者18，你一睇就知系几时嘅六点啊嘛。咁嗰阵时一睇，哇，6:15到、啊，再谂一谂，唔系你再望一望出边嘅天。又真系似光唔光，似暗唔暗？哇，寒到咧个人， 系咪起身翻工咧？咁样系咪？ 系咯，死啦！系咪迟晒啊？咁样，跟住再谂一谂，再唔系，我好似啱啱瞓咗觉，跟住又谂，唔系，我平时都系瞓醒觉起身，跟住又翻工噶嘛。 但系你又发觉冇人 call 过你、啊。 系啦，冇人 call 过啦，系啦，跟住要搞到真系问屋企人，而家系下昼个六点定系朝头早个六点啊？ 好惊啊！你真系 好惊啊！嗰次。 大家的生活壓力或者工作壓力都很大，才會發這些夢。你 很害怕我又反而跟你們調轉、我是因為試過呢，我其實不是真的那麼喜歡這個、就是、雷達的哔哔聲的、但為什麼我真的堅持這麼多年都要用這個聲音， 就是因為你不喜歡它。 系因为系一来我因为我唔中意佢啦，二来因为我真系试过用其他铃声嘅，其实我试过用嗰个鸭叫啦，你知唔知边个鸭？ 我知道我知道，我有段时间都用过嗰只咁嘅鸭。 系啦，欧讲得啱，竖琴都有试过啦。我想讲咧，呢两样嘢咧都系融入咗我个梦境啊。 吓， 系啊，我真系一路发梦，一路听到呢两种声，好合理喎。个 黄色鸭喺你行过咧前面。 唔系啊，我嗰阵时系发梦，我只鹦鹉唔知点解识咁样鸭叫，跟住咧到我即系啲屋企人咧。开始因为太嘈啦，个闹钟好耐都冇人识，跟住就走过嚟拍下我。嗱，好彩屋企有人，跟住之后就话：喂，你做乜仲唔起身啊？ 你闹钟响 咗好耐 咯。 跟住我先意识到，哎呀，真系原来呢啲闹钟对于我嚟讲系真系唔 work 噶。 系咁啊， 答啦你就 放心放心。今日作为一个普通打工仔嚟讲咧，继续假期嘅，就算有啲咩闹钟咧，唔使惊，揿翻熄佢。当发长梦，继续再问翻发个好梦啊吓，咁多位，咁睇下乜今日天气先啦，今日天气比琴日好好多吓，咁啊天朗气清嘅，不过都系比较大雾啲啦，能见度都相对低一啲啦，不过今日系天色明朗嘅，咁啊太阳都准备俾啲云遮住咗少少，但系都依然系透紧光嘅。所以個光度啦，以至成個感覺啦，都比琴日好一啲。咁琴日就算天氣唔太好，好多朋友都去離島啦，去其他島聚啦。咁東龍島啊，排隊遊艇中心啊，啲人排搭船咁樣。跟住好似話呢個中環碼頭嗰度咧，排入長洲嗰啲啊，真係～即系长洲宾客人数多啦， 系啊，打蛇饼， 嗰度又唔知排咗去边一度咁样，咁所以大家如果你话喂去呢啲岛聚玩或者外岛玩嘅时候咧，咁大家都要注意好好咁样控制自己啲时间，这个时间差唔多起身噶啦。排得嚟入得去都成十点几十一点。 系啊，同埋啲船咧，嗰啲班次真系疏到你唔信啊，可以几个钟头一班嘅嗰啲。 系啊，咁啊，希望大家 enjoy 埋今次复活节清明嘅最后一日假期啦，就继续作战，继续翻工翻学啦吓。 好，咁你快啲翻入嚟一齐作战啦吓。好，唔该晒欧。咁啊，详细嘅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而家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日最高嘅气温啊27度，吹和缓嘅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的。本周后期呢，哎呀，有几阵雨了，风势都颇大。现在22度气温，相对湿度 8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呢就生效的。其实我以前问过一次天文台的朋友呢，他就问了，哇，相对湿度 84%。其实怎会是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呢？ 为什么会好像不是很干燥，但又烧得着 呢？他们就说呢，因为在清明节附近啊，即系而家呢个时间啦，咁同埋咧，亦都知道好多人会行山啦呢段时间，咁所以咧会将呢个警告咧就放出嚟，特别咧就提醒大家，咁所以咧即系参考一下啦，咁亦都咧就系留意住呢个火种嘅问题啊吓。好啦，时间嚟到咧就系早上嘅7:15，由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先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而早上的晨光大学呢，崔杰和 Kitty 继续邀请到自在社的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和我们倾下偈的。早晨啊，周博士。 是，早晨，大家好。 手头上呢，我又有一个 case 呢，想找周博士帮手的。身边呢有一个朋友呢，他就不幸运了，真是患上了大病啊。咁啊，当然啦，屋企人呢好多都会鼓励他啦，希望他可以呢冲破这个的难关啦，克服今一次的挑战啦。咁不过他自己呢得到病之后呢，他那个态度就有啲低落，即係佢心情好差，亦都好驚即係個病情惡化啦。咁啊，周博士，你有冇遇過類似嘅一啲 case 係咁樣嘅？即係有啲人咧病咗之後，就連心情都好差啦。點樣可以幫佢哋？又或者其實佢哋自己病人啊，應該點樣去到處理自己嘅心情呢？ 啊，系啊 ，Kitty， 你问得好好啊，其实好普遍嘅，我谂大部分人，特别如果真系大病咧，心情系难免啦吓，会受影响嘅，甚至可以好多引发一啲抑郁症啊，或者成个人嚟沉晒咧，都系常见嘅吓。咁我谂好重要咧，就系我哋要理解，当一个人生病嘅时候咧，除咗喺物质世界医疗上嘅需要之外咧，其实佢最需要嘅系爱。 吓、嗯，爱系一个好好嘅疗愈嘅药物嚟嘅，可以咁样讲吓、嗯。就系、是、我哋未必需要讲好多嘢，做好多嘢。我谂一个人已经低落咧，最重要系让佢收到佢嘅生命系有价值嘅吓。咁、嗯啊、所以我哋唔需要同，因为我哋好时会帮人咧讲一啲其实系令人更大压力嘅。譬如我哋好喜欢同人讲、嗯，你积极啲啦，你俾心机啲啦，你努力啲啦。咁只会令到对方觉得。即系我唔够积极啦，即系我唔够努力啦，即系我唔够好啦，吓、嗯、佢会有更大压力啊，咁同埋系咪即系话我病系因为我衰咧？系、嗯、咪上天惩罚我咧？吓、啊，相反，我哋如果能够多啲陪伴同行，即系可以同佢讲，即系多啲鼓励佢，可以话啊，你已经好努力噶啦，都感受到你难受啊，我陪下你好唔好啊？边个陪你行下？即系等佢感受到有一个人系同佢同行嘅，系有人重视佢嘅，关心佢嘅。我谂呢个系非常非常重要嘅吓。咁、嗯、喺、啊、病同埋另一样嘢咧，就系、是、病咧，我系从一个即系我叫身心症啦吓 ，psychosomaticism 啦吓，即系病由心生啊吓、嗯，即系身病还需心药医。意思即系话好多身体嘅病咧，同个情绪系有一个直接关系嘅。咁呢个而家普遍医学都同意咗噶啦，西医都同意噶，即系咁所以。变咗咁好重要啦。当人病嘅时候咧，我哋试下当佢能够揾翻佢内在嘅力量同价值咧，咁呢个对身体会有好大好大帮助嘅、嗯、因为好多研究发现，好多人特别譬如 cancer 啦，如果 Kitty 你讲大病啦吓，咁最严重系 cancer 啦吓。我谂有八九成嘅研究都发现咧，一个 cancer 嘅病友咧，佢喺病发之前两到三年咧，其实都系明显积压咗啲非常强烈嘅情绪嘅，即系持续积压咗，特别系愤怒、内疚、悲伤。或者叫無奈咧，依幾種情緒咧，如果連續幾年兩三年持續積壓之下咧，係會出現一啲嚴重嘅病機會係高好多好多嘅嚇。咁、嗯啊、所以當我哋見到人有病嘅時候咧，除咗要食得好啊、著得好啊等之外咧，反而好重要啊。另一個從心靈嘅角度咧、 嗯， 就係、是、多啲讓佢收到。佢係有價值嘅， 係 咁、啊、除咗我哋家人嘅陪伴同行咧，正係講咗啦嚇，可以多啲引發佢講一啲説話，即係等佢同自己講嘅，即係譬如我係有價值嘅，我係值得被愛嘅。嗯我係好善良嘅，我係安全嘅、嗯、我已經做咗好多好有價值嘅嘢，即係因為當佢咁樣同身體講嘅時候咧，其實成個身體嘅細胞咧係每日都聽緊我哋嘅即係潛意識嘅信息嘅、 嗯 啊。老科學家嘅研究發現咧，一個人一日咧平均有90,000句自我對話，一個成年人、 哦、 一日係有90,000句， 即係未必一定講出聲嘅，即係心裡面。同自己講都計， 講出聲會更好嘅，因為聲音係有好大嘅療愈嘅功效嘅。唔、 嗯、 講出聲只係一個念頭嚟嘅啫， 嚇、嗯。 如果講出聲咧，就有一個念頭翻譯為一種社會嘅現實啊，那個力量係會大好多倍嘅。所以你一個人放鬆，眯埋眼或者落樓下高遠，可以同自己講嘅，我係有價值嘅，我係值得被愛嘅。 吓、 啊，咁呢个会对身体好有帮，因为细胞会听，会收晒我哋啲信息嘅、 嗯。 甚至一个人点解会，我随便举一个例子，你会明晒。譬如女性好常有嘅，譬如系乳癌啊、子宫癌啊，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就系当个女性，譬如婚姻出问题。感情出嚴重啊，譬如俾人拋棄，對方有第三者，於是好常見啊，即係其中兩三年之後咧，個女性譬如乳房會增生啊，或者病變啊等等，其實係個潛意識同自己講緊，你冇用，你冇價值，冇人再要你啦。或者你已經你再冇任何用途啦，你嘅存在，即係同緊個性嘅器官講，咁、 嗯、 個性器官聽到咪會即持續係咁受壓，咪會病變咯。咁、 嗯、 所以我哋要明白，即係嗰個根源啊，即係往往即係身體病嘅根源同個情緒有關。所以喺療愈嗰方面，除咗藥物之外咧，能夠肯定翻嗰個自我價值係非常之重要。 嗯，所以呢個練習其實即係病人自己都可以做、哦，又或者其實你未有病嘅，即係你本身可能覺得自己。啊！成日都心情唔好咧，都可以试下啊！周华山博士你讲嘅呢个练习，可能系对住块镜同自己讲一啲欣赏嘅说话，又或者即系好似你咁讲啊，行落去公园，自己一路散下步嘅时候咧，即系赞美下自己啊，肯定翻自己，即系身体会听到呢啲美好嘅说话噶嘛。 是啊，阿 Kitty 其实是一个身心灵的差不多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大师来的啦，叫 Louis Hay, 在1984年出了一本书叫 You Can Heal Your Life, 即是我们可以疗愈我自己的生命。他自己的故事就很精彩，我最简单讲，他是52岁的时候发现他有 cancer, 然後佢當時好痛苦，然後佢忽然發覺，咦係，佢就想嘗試用呢一啲咁嘅方法同自己療愈，佢創造咗呢啲叫做鏡子理論啊，就係啱 Kitty 你講，就係對塊鏡去講呢啲確認語啊。然後佢連續講咗半年，好用心去講，因為嗰段時間喺80年代，正正係開始去學靜心、學冥想、學 meditation。佢講完半年，佢好用心去講之後咧，佢再睇個醫生咧，醫生嚇到傻咗啊！你啲癌細胞冇曬喎，問你發生佢冇啊，冇做任何嘢，就我每日同自己講啲説話咯。原來身體係會説話，身體亦都會聽我哋心靈講嘢，每日都即係我哋嘅細胞咧，成個免疫系統係接收緊我哋潛意識嘅信息嘅。所以我哋 Kitty 你講得好，就算我哋而家冇事咧，預防勝於治療。如果我每日都講一啲好真係用心講，我真心相信咧，你會發現你越嚟越健康，越嚟越有力量嘅。 哇！咁呢個咁简单嘅练习，即系大家都可以试下，一试无妨啊，又唔使钱嘅，系咪先？自己可以系啦，即系对住自己讲一啲赞美嘅说话，同埋我谂，即系人咧好少会咁样做啊。但系当你试咗嘅时候咧，即系可能带俾你，即系未见到效果都好啦，即系当下嘅感觉可能已经觉得好舒服，或者啊，原来咁样去同自己讲嘢咧，系可以一种释放嚟嘅咁样。 系啊，当下转念啊，你讲得好好啊 ，Kitty， 即系。讲完之后咧，就算个身体慢慢慢慢消化，但我嗰刻嘅心情已经系 shift 咗，即系转移咗我的焦点啊！由本来觉得哎呀好烦啊，好闷啊，社会好大镬啊，冇得救啊！但我一讲啲说话之后咧，我即刻充满电啊！我充满力量，充满正向嘅出发点。我永远聚焦喺生命嘅出路、生命嘅力量。我即刻积极咗好多啦！所以鼓励每一位听众今日一刻都可以试下。 好啊，唔该晒周华山博士，今朝早我哋学识咗呢招，自己即刻试下啦。好，我哋下个星期二再倾过。 仍多么的想敬重你吧，然而一本通书你没有放下，咸丰的标准已落伍吧，潮流能治疮疤，为何要照你风格练提琴，还按你伟大指引学俄文，抱歉我决定不知任何人，你被权无位强执，凭我两脚都可以飞行，谁话稀罕你风尘，大师班好得很，咖啡必需品，我有天生的金粉，不要哭得这么紧。 弊家伙， 点解咧？ 我听到佢咧，我谂起个包啊， 哦系咪啊？朝头早 系啦，佢系姜导啊 ，Master Class， 奥运圣火将会喺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喺神光第一线紧贴呢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好啦，7:25啊，翻到嚟神光第一线啦。哦，头 先小白咧就话东京奥运知多啲啦，今日有呢个哆啦 A 梦知多啲。 诶，系啊，关于乜嘢啊？ 我因为佢有套新戏上水， 系啊， Stand by Me 第二集。 今次咧就大雄终于结到婚啦，系结到婚。 系 上集嘅时候佢有啲悔婚 feel 啊嘛，我一定会睇噶入场呢一部电影，但系都未抽到时间。不过网络上边咧就揾嚟咧大雄咧咁懒惰啊，同埋咁赖皮嘅性格咧，其实都有啲纪录可以破得到。吓、 啊， 究竟系乜嘢纪录？ 喂，先讲大雄叻嘅嘢啊，不如 叻嘅嘢 有冇啊？ 有啊， 我记得有几样大雄 有啊，借嘢唔还啦，包括借咗1178次法宝啦，向哆啦 A 梦都冇还过嘅。用法宝之后令到朋友感到困惑925次，看见静香冲凉627次，以及用法宝调戏静香542次嘅。咁好多网民都觉得咧，大雄系唔值得。 哆啦 A 梦拯救佢咁多次嘅，咁、都系叫哆啦 A 梦放弃佢咁样啊、但系最后哆啦 A 梦都冇放弃。 系，我想话咧，你讲话佢个优点咪就系有个咁好嘅朋友咯。 系啊， 哦系啊， 好运都好紧要啊。 系啊， 佢本身系神枪手嚟嘅，你记唔记得噶？大雄系 咩 啊？神枪手咯？ 点解啊？ 佢枪法系百发百中嘅。 我唔记得我真 系。你哋唔记得啊？ 我唔知道啊，我仲以为佢系抄功课嗰啲枪手。 系啊，我都以为系、 佢一要即系叫做拯救地球嘅时候咧，拯救呢个世界，一攞住支枪咧，佢就系百发百中嘅、西部牛仔碌嚟噶，佢系。 哦，原来 系咁。同埋嗰个三秒钟之内即刻瞓着噶嘛？ 系啦，嗱，小白讲啱咗啦，佢原来系五岁嘅世界纪录保持者嚟噶，因为咧喺众所周知，大雄咧系好瞓得嘅，佢其中一个单元入边咧参加奥运项目啊，瞓午觉大赛啊，即系。卡通片嘅設定啦，當然當時創下咗 0.97 秒嘅一個入睡記錄，即係 0.97 秒係咩意思啊？唔需要一秒， 唔需要一秒， 佢就已經入睡 啦， 仲係熟睡喎。 係啦， 有個波波飛出嚟嗰只喎。 係啊，如果你話要做拳王都要一秒啊，正所謂一秒拳王啊嘛。但係咧，大雄厲害啊嚇，0.97 秒咧就可以入睡啦。我都想有呢個能力啊，其實、如果可以咧，每次都可以用唔使一秒嘅時間已經可以瞓到腳腳聲啦、其實係好幸福。 我都覺得係， 肯定係嘅。 你係無憂無慮。 不過大雄都聽完阿 O 講都幾多缺點。喂，其實另外一個卡通人物都好多缺點喎、 啊。邊個啊？ 龍珠個孫悟空 係啊，都 之前盤點過佢有啲咩衰嘢嘅喎。 係啊，佢都係。好喂食啦，同埋食極都唔飽， 同埋唔係冇俾家用啦。我記得佢冇俾個家用啦， 即係對老婆唔好啦。 係啦，恃住自己拯救咗個宇宙咧，就顧就唔理呢個地球嘅生死安危啊。係 啊， 譬如打絲路嗰場仗咧，其實明明已經可以打低佢噶啦。 係啦， 夾硬要俾粒仙豆佢。 係啦，絲。扮好人 系啦，扮好人啊！话佢好勇斗狠， 系啊， 呢啲都系佢缺点嚟嘅。 咁你哋有冇谂过，点解呢啲人物有咁多嘅缺点，但系都有咁多人支持佢同埋中意佢咧？ 好简单啫。 点解咧？ 贴近普通人，作为一个普通人都唔系拯救世界嘅英雄，佢哋只系好似大雄咁样。借咗人哋啲嘢， 系啊， 譬如借咗芭比啲笔冇还到啊， 咁佢好嬲喎，佢咁追翻， 我哋都系大雄嚟噶咋，不过我哋同大雄最大嘅分别就系、是。我哋冇哆啦 A 梦借法宝嘅， 系、 我哋就自力更生咯，系咪先？咁啊，所以咧，大家要珍惜一下啲友谊啦，有个好朋友不离不弃系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 系啊， 今日系四月六日，星期二，农历二月廿五。适宜开始交易， 我即刻去做生意先。 财不入急门啊！今日记定盟开仓， 今日乜都唔好倾啦， 约好咗就去啦，唔好谂咁多啦。今日都系隔盟日， 我知道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一宗源头不明本地个案，政府将有关的三个指明地方纳入强制检测公告，要求在指定期间曾经身处这三个指明地方的人士接受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的地方包括油塘村华塘楼、弥敦道卫丰中心丰泽电器和鲤鱼门广场地下鲤鱼门市场。在今年3月23日至4月5日期间，曾经身处华塘楼和卫丰中心丰泽电器，以及3月24日至4月5日期间曾经身处鲤鱼门市场的人士，如果逗留超过两个钟头，星期四或者之前需要接受检测。政府今日会增设流动采样站，地点在油塘大本营商场的士站旁边，以及油塘村华塘楼旁边的空地。另外，位于将军澳新都城中心二期商场的流动采样站会延长服务到今日，并开放给所有市民进行检测。 英国下星期开始放宽防疫封锁措施，关闭四个月的餐厅和商店恢复营业，但是海外旅行禁令继续实施，最早可能在5月17号恢复。首相约翰逊宣布，由当地4月12号起，非必要店铺将会恢复开门营业，酒吧和餐馆可以恢复室外用餐，包括动物园在内的户外景点将会重新向游客开放。约翰逊表明，疫苗护照有助海外旅游，但妥善利用之前必须解决复杂的道德和实际问题，现阶段仍然在探讨。英国政府将会尽力协助航空业界复航。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亚波利斯市的法院继续审理白人前警员肖曼涉嫌在拘捕行动中向黑人男子弗洛伊德使用过分暴力致死的案件。明尼亚波利斯市警察局长亚拉东多出庭作供，明确指出肖曼违反守则。亚拉东多表示，当弗洛伊德没有作出反抗的时候，肖曼不应该继续向弗洛伊德跪颈。在去年5月事发之后，亚拉东多解雇肖曼以及涉及拘捕的另外三名警员。45岁被告肖曼被控二级意外谋杀、三级谋杀和过失杀人罪，他已经否认控罪。约旦前王储哈姆泽表示，将会跟随国王的道路和指示，遵从前人的遗训。外界认为哈姆泽接受斡旋并向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表达效忠。较早前约旦指责哈姆泽企图煽动各部族的酋长反对政府，又与外部势力有直接联系，进行破坏约旦安全和稳定的活动。哈姆泽一度声言被软禁，但是约旦表示试图与他对话，避免采取法律行动。哈姆泽是阿卜杜拉二世和库尔姆的弟弟，在2004年被废除王储身份。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的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后期有几阵雨，风势颇大。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83%，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嗨，我叫米点我，最叻踢爆威利。有人话食加热烟少啲臭味，健康啲。米点我啦！世上哪有安全健康的烟的？其实吸食加热烟和电子烟不只会伤害自己，还会有二手烟伤害到身边的人。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吸烟实有害，乜烟都咪点。 在1912年4月，杰特尼号撞到冰山沉没。 有人话只怪艘船行得太快， 又有人话唔闩窗累事， 因为船窗开咗，令到啲海水涌入只船里面，涌得更快。 仲有人话直接撞埋冰山度，只船可能唔会沉添。 不如大家跟住我 Ben Sir 一齐去寻找铁达尼号沉没嘅十个原因啦！ 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之寻找铁达尼号沉没的十个原因》，今晚9:30，港台电视31。 系晨光第一线嘅梁永忠。 钟哥，点解每朝嘅9:30钟梁荣忠，你有咁多话题嘅？ 因为我每日都会留意身边发生嘅事咯。 点解有咁独特嘅睇法呢？ 听多啲唔同嘅人讲嘢，思考多啲就得噶啦。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只想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7:36，室外气温而家23度，相对湿度8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系现正生效嘅。早晨啊，哦，早晨林慧，早晨晨光啊，听众， 早晨啊，崔杰彤， 喂，头先咧听到你哋讲话好羡慕啊，大雄咧可以一秒瞓着系嘛，一秒入睡， 你得咩？ 我得哦， 咁劲， 我真系好细个开始就已经系好容易瞓着， 好羡慕你啊， 系咯，仲要咧，我去到大个啲嘅时候仲培养。咗个技能啊，就系搭车嘅时候，尤其是长途车咧，必瞓。如果唔瞓咧，就周身唔安乐嘅。 如果唔瞓咧，就攰啦。 系啦，系啦， 顶唔顺啦。 其实我都觉得几幸福嘅，即系 touch wood 啦吓，唔好讲过头说话。 你今晚就瞓唔着。 呢个真系大家都知道，即系屋企人都知嘅，即系我一瞓就瞓得着，同埋冇乜嘢可以嘈得醒我嘅。系啦。 咁夸张闹钟咧？ 闹钟、啊， 闹钟都嘈唔醒。 我谂佢点醒？ 你闹钟系咩叫声啊？ 咪电话嗰啲设定咗嘅铃声， 即系同我哋一样 咯、啊。雷达啦，就系 唔系闹钟嘅嘈得醒啦，如果唔系就大件事啦。唔系嗰个问题系有啲人好醒瞓噶嘛，即系醒瞓到，譬如可能有人开门啊，或者出面有人行嚟行去啊，或者斟杯水啊咁样都会醒噶嘛。咁呢啲对于我嚟讲咧系冇乜影响嘅。 我呢几年差啲啊，旧时细个都可以一瞓就瞓到啊。呢两三年咧，成日咧。瞓到两三点就起咗起身，再瞓过。 哦，我呢两年都系，但我想讲咧，我以前咧，即系未有小朋友之前咧，我系好好瞓， 好瞓得系咪？ 嗱，我举两个例子俾你听啊，都几经典嘅呢个例子。不过即系讲出嚟咧，我阿爸阿妈就可能会话吓乜发生过啲咁嘅事咩？咁话说咧， 系我帮你同阿 uncle auntie 讲声先啦。 嗱，我就曾经试过咧，唔记得咗。即系开完门之后咧，就将嗰条开门嘅锁匙咧，就直接插咗喺屋企门口。 哦，呢个我都试过。 系啦，嗱，咁通常呢啲情况咧，原来呢啲管理处半夜会有人嚟巡楼， 咁都好啊。 系啊，嗱，好贴心嘅，咁佢就尝试揿钟。 半夜喎，但系 系啦，半夜揿醒佢，嗱，佢真系好好笑。其实咧，我自己咧就觉得好专业嘅呢一个行为，因为明明条锁匙系插咗喺度噶嘛。 系 咯。嗱，如果正常真系揿咗，可能好耐钟都冇人应咧，有机会咧有好奇啊，或者。想想不如开门入嚟听下有冇声啦，换条锁匙都插咗喺度啦，系咪先？ 因为可能担心有事，系咪？ 系啦系啦，即系可能都会咁样做嘅。咁、但系咧，佢真系冇，佢好专业，佢报咗警。 哦， 好夸张呢一件事。 系、 我想讲最冧尾咧系。我点样吵醒呢？我系听到警车声声、 哦，即系屋企里面得你一个人，定系你全家都瞓得好冧啊！ 嗰阵时系我同我先生嘅，我记得。咁咧、可能啲墙，嗱，我而家要帮自己辩护，啲墙咧又比较隔声啲嘅， 个钟又比较细声啲， 个钟又比较细声啲啦，真系听到，但系因为我真系听到警车声，我觉得好危，跟住我就已经谂紧晨早流流，点解有警车声咧？咁咁、我就即系打开窗帘睇下。然之后再望我自己手提电话，点解有30多个未接来电嘅？跟住之后咧，到我一拎起个电话嘅时候咧，我妈就打嚟啦。因为我哋咧嗰个屋苑咧，当其时系有填咩紧急联络人嘅，原来佢已经 call 咗我妈啦。即系哇，跟住我妈话：你有冇事啊？有冇事啊？报晒警我，个报咩警？做乜嘢？我瞓紧觉啫咁。跟住之后先开门，发觉哇，大件事啦！ 其实乜事都冇发生，纯粹系条锁匙插咗喺门口。 喂，依家咧咪好兴嗰啲电子锁嘅。有啲新嘅屋企， 咦啱你喎、林慧， 系啊， 唔系、啊，但系咧，我正想讲嗰啲电子锁咧，就好多时候都虚掩嘅，反而你开咗门入去咧，好容易唔记得闩门噶、我见到好多有阵时去啲朋友啱啱 housewarming 啊咁样去睇咧，哦、啊，点解成日有啲门都虚掩嘅？跟住我就问啲朋友，喂，系咪未入火啊？示范单位可以入去睇。佢唔係啊，嗰家人成日都係咁嘅。 嚇！ 跟住其他人都係咁咯，因為你嗰啲電子鎖嗰啲指紋解噶嘛，佢嘟入咗去啦，跟住冇一個閂門嘅意識咯、或者太容易啦。你都話要、即係如果傳 要掹翻條鎖匙， 傳統嗰啲屋企你一咁樣，即係譬如一抽呢啲鎖匙咁，你咪你冇呢條鎖匙，你入唔到屋噶嘛，覺得。但係咧，如果你用開電子鎖咧。鎖匙， 你嗰所有嘢都系自動嘅，自動開、自動閂 除非你冇一隻手指公啫嘛， 如果唔 系，你咁讲， 如果唔系，你一定入到屋企嘅，系咪先？咁所以就即系呢一件事都引发好多嘅想法出嚟，最后冇事嘛，林慧。 最后冇事啊，咪我系喺度道晒歉咯，即系一脸茫然，同埋即系睡眼惺忪，着住到睡衣咁。点解屋企会有咁多人嘅？对唔住啊，对唔住啊，对唔住。解释翻，其实件事只系我唔记得咗掹翻条锁匙。 好有电影感啊！ 系，不过呢啲瞓过浓啊，或者即系瞓得太冧啊，即系有好多呢啲琐碎事都应该大家都有遭遇过嘅。咁啊，但系我想问一下你哋细个开始有冇培养一个习惯咧？就系瞓觉嘅时候要有啲嘢喺侧跟咧，譬如啊一个大嘅揽枕啦，或者一啲公仔啦，甚至咧由细个开始冚开嗰啲小被被啊，系啊。我自己细个咧有一张叫做毛巾，唔系毛巾被，叫做公仔被，因为佢就有啲公仔细细粒嘅公仔喺上面嘅，咁就真系B B 嗰阵时开始有，即系你睇翻啲相就知噶啦，好 B B 嘅时候已经冚住，跟住到你三四岁有少少意识嘅时候咧，你就开始当佢系宝噶啦。你哋有冇呢啲宝物咧？ 我冇喎、 啊，我有喎、啊，系 啊，不过有一日搬屋嘅时候，阿妈抌咗咯。 系咩嚟嘅？就系小屁屁啊。 嗯小屁屁太可爱啦。 唔系 啊， 因为点解我咁讲？我初初都净系叫佢公仔屁，原来我上网 check 咧，好多新闻都系叫佢做小屁屁 啊， 系一个台湾嘅称呼嚟嘅。 几好啊！我有 咁嘅都几贴合佢嗰个用途嘅。 咁但系点解你屋企人会抌咗咧？ 成日都系咁噶啦，细个啲嘢成日都俾人抌咗嘅，我都唔知点解，好端端有啲玩具摆喺度， 又唔见咗啦。 系又唔见咗啦，成日都抌咗我啲玩具做咩啫？嗰啲玩具唔抌啊，我而家发咗达啦，仲使做电台系咪先？ 但系你冇发嬲嘅，即系抌咗。 有啦，喊噶咁时细个。我嗰次搬屋都系细噶。算好大嘅年纪，跟住哦嗰张被点解冇咗嗰张被嘅？咁样讲啦，抌咗咯，抌咗咯， 好似好理所当然抌咗咯。 嗰个回应令到我真系喊出嚟。 可能你因为冇成日冚住系咪啊？ 唔系啊，佢觉得污糟啊。咁但系嗰啲被就 系 因为你冚 咗，就系中意 佢 污糟 个杂碎啊，嗰啲口水味啊， 唔俾佢抌噶嘛。咁但系即系佢一抌咗，我嘅人生就。完全逆轉曬， 係就乾淨咗咯，你嘅人生。點解咁講咧？因為喺網上面咧都有喺台灣啊，有個網民咧就 share 咗佢一個大學同學，我諗佢哋就係即係一齊住啦嘅一張佢個同學仔冚咗22年嘅小屁屁，即係嗰啲公仔屁啊、毛巾屁啊咁樣啦。咁就話咧係同學仔咧一出世之後咧就已經擁有佢嘅啦。話說咧。本身啊，呢張被嘅形狀咧就好似一個老虎，一隻老虎咁樣嘅，即係個形狀係一隻老虎嘅被啦。咁但係而家咧就已經係變成一堆嘅爛布啦。 哎呀， 係好霉嘅一堆， 布碎啊， 係啊，布碎嚟㗎啦，已經 差唔多啦。 佢有一個壞習慣就係會捽嗰張被先會捽到爛， 好肉緊喎，應該係。 係咯，點解會變成第二個樣咧？我又明點解會撕爛曬，中間經過咗啲咩咧？ 佢有權係發咗一啲好驚嚇嘅夢，好驚撕嘢，或者一啲好興奮嘅夢，想撕爛一啲嘢， 就撕爛咗啦， 又撕爛咗，所以就係悲喜交集底下就隻老虎都變成， 就 形成咗咁樣樣， 係啦，咁嘅爛皮。 咁啊，呢一個嘅 post 咧就引起咗好多網民熱烈討論啦，就話其實我屋企都有㗎，即係我細個都會有一張咁樣嘅被啊，或者有呢啲咁嘅攬枕啊，甚至係公仔啦。因為有啲人咧係細個攬住一隻公仔瞓，咁去到大個，譬如出 trip 啊或者公幹嘅時候咧，你見佢擺喺個夾裏面咧都有嗰只公仔嘅，係啦，即係覺得係一個陪伴嚟嘅。 你有冇啊公仔？ 我有公仔，但系我唔会揽住佢咯，我系摆侧边噶。 我都有啊，你揽唔揽住睇下你嗰排兴唔兴嘅啫。 有冇其他嘢揽？ 有冇嘢揽咧？冇嘢揽都要顶住先啦。 系啊，顶住先。哎呀，真噶喎，系啊。 成日都系咁啦，大家经历嘅人生都好好仗 义。我揽住张被咯，现成地。 现成我都系揽住张被多。 但系我好怕嗰啲超大嗰啲公仔咯。超大嗰啲公仔，其实你香港人普遍间张床咧都细噶嘛。 系啊。 你超大嗰啲公仔其实好牙位啊，同埋咧你攞去干洗咧，佢又会走样， 系啊系啊， 系啊，即系明明系一个伴妇咧，最后会变咗小夫咁。 系啊，同埋唔系度度有得洗噶，有时你攞去洗衣铺咧，佢会研究下你个公仔里面啲棉系点样。 系啊， 系啊。 有啲洗衣泡好串喎，乜都唔洗啊！我试过攞一抽嘢落去洗咧，就洗两件喎。 我惊试过，佢惊洗坏咗你嘅啫。 我好失望啊！连西装褛都唔干，呢件西装褛我哋唔干洗，吓干洗啫。 点解咧？佢有冇解释啊？ 佢咪话呢个质地我哋做唔到。 系啊，可能即系惊整烂你啲衫咧，冇办法。你睇下有冇啲再多啲机器噶啦？ 多啲机器， 行多几间通常都揾到嘅。 佢求其敷衍我， 我又唔想话佢唔专。業係咪先？即係大間啲嘅啦。咁我見到咧，其實有之前咧都曾經有網民咧話將佢嗰張用咗十幾年嘅被咧。就終於洗啦，就浸咗落喺盆水嗰度，係成盆水都係泥黃色嘅，係好恐怖啦。咁於是乎咧，就有皮膚科醫生出嚟要同大家講一講啦。因為呢件事咧， 佢本身做地盤㗎， 太貼心啦， 地盤高友嚟嘅， 連佢翻工帶埋佢啊嘛。 因為佢太攰啦，翻到屋企要即刻瞓覺。 唔係真係好多，譬如係啊，如果你話即係翻到屋企即刻瞓覺，跟住又冚住張被，你本身個人又唔係十分之衞生嘅話咧，好多即係出面嘅細菌啊。污塵啊等等都會帶咗落嚟嗰張被仔嗰度，咁跟住咧又會有一啲殘留嘅口水啦，你夏天嘅汗水啦，身體嘅皮脂啦、皮屑啦，從而咧就形成咗細菌啊、微生物滋生嘅溫床啦。 我諗起都覺得好恐怖， 好恐怖啊！咪同埋尤其是你女士們咧，有時啊點解咁痕嘅？瞓完之後塊面啊或者敏感，唔知道關唔關？ 下次我哋講乜嘢？係塊面， 塊面係啦係啦，即係啲皮膚咧好容易就會沾染到，咁所以咧。医生咧就表示啦，佢话建议咧，如果你可以增加多两至三条呢啲被皮互相去到替换咧， 即系洗啊， 系啦，其中一个方法啦，即系你可以培养感情，同多条毛巾培养感情嘅。咁另外咧就系真系，如果你成日都系每一日都系揽住同一张被咧，即系一个礼拜好洗一次啦。即系其实同床单啊嗰啲道理一样啫嘛。 唔好再讲啦 ，Kitty， 我开始挂住我屋企张床 被皮。 都市人多折腾，突然现音已就是前任。其实是小个人，整个人亦清心。多个人，少个人，如练习无数段的好憾。越想爱，总发觉寂寞的人叫有心人。找个人多费神，为何浪漫较寂寞无憾？其实是分秒神，找与寻又在等。一个人如独自望我地出了信，在纷扰的世界晚活的人有较好分。从前是自由地轰烈而望未找得到你，总问望自己，然后是多少的你想演出戏，叫相爱的距离。原来是单身的你喜欢跟我同房里喘气，要生要死，即也是若离，孤单求有你。生也曾一个人，独来又独往，亦是缘分。其实是一个人的旅行，别挂心。死也曾一个人，明白是来去未需过问。肉身怎可忍够自在的人，看透灰暗。从前是自由地轰烈而梦 果有个人俾你揽住咧，可能你嗰张小屁屁就暂时摆埋一边啦。Yellow Yellow 嘅喜欢上一个人啊，早晨钟哥， 早晨啊， 系啊， 你就话讲嗰啲咧，简直系咩啊？从女性角度出发啦。如果有个人俾你揽住， 系 咁你就咩唔使需要将 小屁屁摆埋一边先啦。 女性角度， 咁男性角度系点啊？ 最好唔好有人揽住，因为有人同你争咗张小屁屁，抢张小屁屁， 唔好掂佢，唔好掂佢啊！ 唔同嘅， 我好想话咧，恭喜你啊！你终于讲早晨啦，钟哥。 哦，即系 佢就系今日唔醒，佢先 讲。我就想话， 就系咁样，唔醒先要咁样。琴晚同前晚一样啊，又系瞓唔到觉。 使唔使煲翻嗰啲安眠汤俾你饮啊？ 系咯，安神凌神， 即系嗰啲咩补英丹嗰啲，使唔使？系咪即系嗰啲？ 你可以 饮 下 补英丹嗰啲， 好似系咯，快捷啲啊嘛。 今日仲严重，即系仲晏咗。即系我通常都系点零钟，即系写完稿啊，录完音咁就瞓啦。咁前晚就系话个零钟之后瞓啦。我琴晚我谂我冇望个钟啊，我辗转到三点几。咁我通常五点半我要起身噶嘛。咁啊，即系瞓咗两个零钟啦。咁起身嘅时候啊，即系。唔知點算啊！咁我睇下究竟呢兩日有冇做咗啲相同嘅嘢咧？真係有， 係咩咧？ 就兩日晏晝都睇咗一套文藝片， 哦， 所以夜晚咧就要去做翻啲即係嗰啲商業片嘅嘢，即係又做下特務咁樣。不過琴晚我就記唔到發咩夢啦， 嗯，好攰啊！所以俾我哋嘅启示系今日咧就对钟哥好啲， 系啊， 因为通常咧一日唔够瞓都顶得顺，两日唔够瞓 就会 好燥噶啦。 有冇人试过朝早节目做咗一瞓咗觉咁样噶？ 唔，多数就应该射波咯。即系如果你啊六点起身好攰啊，咁样唔好意思，我真系有啲唔舒服，个头有啲晕啊，咁样咯。又好少真系翻咗嚟之后瞓着， 做咗节目， 系啊， 夜晚可能会普遍啲嘅。 唔系，因为最难系 啊。哦，咁 哎呦，哎呦，因为最难嗰关过咗啦。最难嗰关系咩咧？就是、起身刷牙洗面嗰一下。即系如果你唔够瞓咁样，最辛苦嗰下，你都出咗门口咯。咁我谂都顶到嘅。 而家冇啊！而家朝早起身好机械式噶啦，即系个闹钟响五点半。跟住咧就喺度点廿分钟到啊！ 吓，你可以点廿分钟咁？ 廿分钟噶， 哇！你个 buffer 好正， 我先系要五点半。 唔系真系， 唔得。 头先都谂，吓你咁耐咩？翻嚟要？ 而家唔得啊！即系唔可以话一起身就即刻。冲入厕所洗面即刻出门行噶，而家要需要啲时间俾自己清醒。 哦，但系呢件系好事，即系从中医嘅角度睇咧，有时候我即系睇嗰啲电视节目咧，佢都话尤其是老人家啦，起身醒咗嘅时候咧，千祈唔好噗一声咁样就即系反起身啊，咁样好容易咧都会即系整到啲肌肉啊，或者即系心脏啊、血啊嗰啲啱啱运行翻，即系唔系啱啱运行翻，即系运行翻激烈啲啦，叫做咁啊，等佢慢慢有个时间去到缓冲会好啲。 你唔使讲到咁避忌啊！真系啊，年纪大咧，由张床瞓喺度到起身咧，真系一个激烈运动嚟噶啦，已经算系激烈运动啦，个心嘣嘣跳啊！ 系啊，所以慢慢点下都系好嘅， 啱啊！喂，问下你哋先，有冇偷食嘅经历？讲紧偷食物啊， 偷嘢食梗系有啦，细个成日都偷， 细个就你而家唔偷噶。 而家攞啦， 买咯，系啊， 仲要偷。以前因为阿妈负责晒厨房所有嘅嘢，你未经阿妈嘅准许，你去攞咧，就为之偷啊嘛。咁而家咧个厨房自己搞掂晒，咁或者需要中意食啲乜嘢，以前就女阿妈买噶嘛，而家就自己买翻嚟，咁唔需要啦，自己嘢嚟嘅啫。 我好记得细个时候，因为我有哥噶嘛，正所谓精人出口就笨人出手， 边个精咧咁？ 咁嘅大咁样啊？ 唔系佢就氹我，佢话你攞啦，我话妈咪唔俾，即系我记得系朱古力嚟嘅，就算喺雪柜，妈咪唔俾，跟住佢，因为佢我就听话啲嘅。唔觉噶，真系唔觉噶。嗱，你攞咗之后，我同你分一半，将佢咧系啦，即系佢讲到好详细，因为佢都大我五年噶，佢谂嘅嘢咧就好似讲到言之凿凿咁样噶。跟住咧，我哋将佢排乱咁排翻，妈咪唔会记得啲位噶。 有几有道理， 跟住我谂，哦，又可能系。 唔系先，你阿哥同你讲呢番说话嘅时候，你几多岁先？ 我谂我四五六岁嗰啲啦，系啊。 我以为你嗰时已经廿岁，咁你阿哥廿五岁嘅时候叫你廿岁，你都仲信咁样？ 我俾廿蚊佢买噶啦，去到廿岁嘅时候你咪烦啦咁样。咁啊，真系后来咧，系俾人发现咗嘅，系啦。但系我估都有一两次过到骨噶呢啲，系啊。 小朋友嘅偷食智慧系几叻嘅。嗱，我自己咧到而家都仲会叫做偷食。嘅，即系屋企好多时咧，买咗啲烧味翻嚟加餸嘅时候咧，咁你见到嗰盒白色嘅， 喺人哋开饭之前， 系啦，就食一两嚿咁样咯。嗱，不过讲紧喺屋企自己攞屋企里边嘅嘢食咧，就冇乜所谓嘅。之前咧网上咧都流传咗一啲平台咧，咪话唔知系唔系外卖员，即系到而家都唔知。 止啦吓。 哦， 咪话食嗰个餐车系啦，就喺一个餐车度攞嘢食嘅咁。琴日咧就有一个新嘅报道咧就讲，呢一个咧好明显一定系偷嘢食噶啦。点解咧？因为完全唔需要怀疑佢系外卖员，因为佢系一个小朋友。咁，就话咧，事源咧，我哋香港咧有一个区域咧，即系新界区嚟噶。咁咧就经常都有报称外卖失窃嘅情况。咁，就间间公司都有噶。咁啊，好多外卖员噶嘛，你知。咁而且好多时咧送货嘅时候咧，嗰啲外卖员即系侧跟可能都有几架车泊埋一齐啦，因为都多人叫外卖啦。疫情期间，咁啊有一日就早两日啦，突然之间咧个外卖员送嘅时候咧，一打开自己送餐个袋，发觉点解少咗两份嘅咁？咁佢四围望啦，即系谂下会唔会附近就已经见到有外卖嘅踪迹咧？咁隔篱嗰位外卖员哥哥咧就好心拍一拍佢话：，嗱。我帮你影咗幅相啊！头先咧有一个小朋友咧打开你嗰个送餐袋咧拎走咗，咧佢嗰边食紧啊咁，佢仲讲埋俾佢听佢嗰边食紧啊咁。咁跟住咧嗰个外卖哥哥就真系走过去睇啦，就发现咗咧真系有一个小朋友同头先嗰幅图片咧系一样嘅，系啦，又真系喺度食紧份外卖咁。咁于是乎咧就佢哋商量同埋对比之后咧话，原来发觉咧经常喺上水区咧唔见嘅外卖。都是跟这个小朋友有关的。 即是抠准那些送外卖的人然后就偷走了。 没错啦。而且呢这个小朋友呢就是虽然他叫做那一区啦，但其实都是一个公共屋村的一个地方来的。那个屋村呢通常呢就是那些外卖员呢都是停在某一个泊车的位置才落车送啦。那原来这个小朋友呢似乎是已经熟晒他们的时间和行程啦。那呢就基本上呢啲街坊啊和那些外卖员都话已经唔系一次啦，可能试过好多次咧，都见到呢个小朋友咁。但系咧，当佢哋想上去同佢了解嘅时候咧，就追唔切啦，因为小朋友跑得好快啦咁样。咁所以咧，就只能够咧，而家咧就系呢件事咧，就喺网上面佢哋一个叫做送餐速递嘅一啲社交群组咧，嗰度咧就发酵紧，即系就原来我哋好多人都遇到呢件事啊咁。咁原来咧都有好多同区嘅外卖员咧就表示话自己都经历过，就系话唔见餐啦，又或者系见到过。有人咁样攞咗嚟食， 咁但系咧，即系个小朋友背后一定有个原因嘅， 就系肚饿啦。 呢个当然系啦，但系佢肚饿嘅原因点解唔屋企人买或者点解要咁样攞嘢食咧？咁呢个咧就无从稽考啦。大家亦都唔好乱估住。咁不过如果影咗相嘅话咧。最簡單啦，應該報咗警先啦。 係啊， 報咗警先， 因為呢個都係偷竊行為， 都係偷竊行為嚟噶嘛。無論係咩原因，都係唔啱噶。 佢幾多歲到嘅？有冇話？ 睇佢個樣，目測就似係大概十歲咁上下嘅小朋友啦。咁但係就即係呢件事咧，就仲未知道點樣發展啦。因為咧，即係好多人都仲係基於係喺網上面咧發表評論嘅嗰個嘅範圍啫，就冇人講過話之後會報警或者點樣處理啦。咁暫時呢件事就嚟到呢度啫，只係。 係，哦，咁啊，唔啱嘅行為就。就唔好做啦，因为呢个真系报警处理都好严重噶。咁啊，同埋大家即系如果送餐嘅朋友仔睇到呢个新闻咧，就要自己 小心啲啊。 不系啦，即系不怕一万，自怕万一啦。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八点钟啦。 每届任期长六年，现年68岁嘅普京可以做总统，直至83岁。不过外间形容延长任期的法例只是为普京而设，这条法例重新为未来的总统定下任期限制，只可以担任两届总统，亦都阻止有外国公民身份的人参选总统。有关法例是宪法政变，俄罗斯国会上个月仍然通过这条法例。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覆盖该区嘅云层正系逐渐转薄。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嘅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后期有几阵雨，风势颇大。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嚟等佢帮你松一松啊！ Cause what we have is good time, good time, good time. Whether there are bad times, tough times, down times, you will see it all come, but then turn out. 你但执正由得他一把潇洒。 有一位做星选秀节目出身嘅新人。他的名字是 MC 张天赋，第一首派台歌曲是鼓励大家在最坏的时代都记紧要享受属于自己的 good time。作曲 Soho Jimmy Brown 吴迪，填词有林宝，编曲 Vision Nation 周石汉，监制周石汉。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 ，MC 张天赋 Good Time。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CIBS 全新一季节目带嚟科技主题， 区块链是一个好新的技术， 建筑界里面用了很多虚拟实境的， 为什么 STEM 这么重要呢？ 继续有少数族裔节目，今次有在港拉丁美洲裔朋友参与， 古巴男人很大男人的、 哦、Oh yes, absolutely。 今天最拿手的广东小菜是什么呢？ 烧饭。 旅游书不会告诉你的拉丁美洲，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8:07，室外气温而家23度，相对湿度8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系现正生效噶。 嗯，今日咧想同钟哥同埋 Kitty 讲呢一个咁、哦、样，咁啊头先都讲咗好多关于咧，即系呢个哆啦 A 梦啦，咁啊因为阿大雄啊同阿静香咧就结婚啦，咁啊结婚我哋做宾客嘅。梗系要做礼噶啦，系咪先？咁好多网民都话有冇做礼啊？点样做礼啊？就系、是、买张戏飞入去， 系、哦、 观礼，观阿静儿同埋阿即系静香啊，成日都讲静儿暴露年纪啊，真系啊！佢哋嘅呢个 big wedding 啊 ，big day 咁样， 世纪婚礼真系 系啦，世纪婚即系有冇一个世纪啊？ 有啊，咁又冇一個世紀100年啊嘛，但係通常咧都係咁樣形容噶啦。 係啊， 成日都話世紀婚禮，我話世紀都有好多婚禮嘅喎、 啊， 個個結婚都係話世紀婚禮。 係啊，咁卡通片嘅結婚唔知係咪都係世紀婚禮啦？嗱、啊，你做禮咧，香港人咧就興啊，譬如即係開張票啊，或者叫做包啲禮金咁樣啦。咁、如果你話喂親戚嘅話，打隻鴨啦，嗰啲唔係乳豬啊，嗰啲金豬啦、啊、咁樣、 嗯。 我記得我結婚嘅時候，鐘哥同阿 Kitty 都對我好好嘅， 係、 啲禮。啲禮數好足夠嘅，啊！我哋有本小氣簿 mark 住嘅， 講呢 啲驚佢職場拆人情啊！ 冇，我平時個人 好似聽過有個新聞，真係有人有新人即係現場拆喎， 睇戲睇上腦係嘛？照抄住條段 嗱，今日就係想講多少少呢啲嘢，係啦，就係講唔係職場拆人情，反而咧係因為近排咧疫情嘅緣故啊，要。可以參與婚禮嘅人數咧就削減咗、 嗯， 有個香港嘅女仔咧就將一份自己想要嘅願望清單咁就擺咗上網，或者咧就同自己嘅親朋戚友講啦，話啊我想要呢啲喺個 wish list 入邊，咁、就係大家唔好俾禮我啦，咁喺度買呢啲嘢俾我啦， 即係唔收禮金， 係啦， 收禮物。 系啦，跟住咧，哇！即刻咧，網絡上邊咧極多負評，即係話佢咧話，哇！即係入先講下呢個列表入邊有啲乜嘢啦，包括咧有 S 字頭啊，第五代嘅遊戲機啦，同埋咧呢個43寸嘅智能電視啦，仲有抽濕機等等嘅呢一類嘅家電，仲有咧呢個啊，唔係普通風筒，係吹到你個人神神地嗰個風筒咁樣，3-4千元咁樣。咁咧跟住網上嗰啲朋友就話：哇，包禮啊，都係1000多元啫嘛。你叫我買個嗰啲3-4千元嘅風筒，吹到個頭髮都甩埋。 嗰啲咁樣。 咁佢唔係叫一個人送啊嘛， 係啦， 你可以幾個人夾噶嘛。 嗯， 就咁就變咗咩？眾籌網站咁樣啦，好端端嘅一個婚禮，點解無端端？ 我哋三個頭嘅風筒啦，咁樣。 係啦，類似咁樣。 呢個好多人都用嘅方法嚟嘅。 結婚啊？ 結婚又好，或者新居入伙都有㗎、 哦。 你哋 O 唔 OK 先？嗱，聽到目前為止，你哋覺得件事 make 唔 make sense？ 而且關唔關個願望表入邊嗰啲產品事先？ 先問咗先，富平嘅係啲咩人先？關唔關呢一對新人嘅朋友嘅事，定還是完全唔識呢對新人嘅先？ 唔關事嘅，全部都係網民，網民酸溜溜的説。 但可能佢隱藏咗，即係佢明明係佢個 friend， 佢唔夠膽表露自己嘅身份， 係 啊， 即係可能有幾個 account 咁樣。嗱，網民講咩咧？包括係。摆出嚟好肉酸咯，咁啊，认为咧呢啲嘢咧私下谈论便可以，跟住咧有啲网民就称呢个新娘子咧就太市侩啦，佢都几大上头，仲要列晒啲价钱出嚟，真系癫噶咁样。 嗱好啦，如果你就系嗰一对新人，你遇到有人咁样讲，你第一件事会做乜嘢 啊？唔理啦，唔理啦。咁你因为咧，其实讲到你依家咧，我觉得冇乜问题嘅，其实都我唔觉得太大问题嘅，因为如果俾着我去结婚咧。俾着我去结婚添，系啦，我 啱口水讲过啊，唔好甩口水。而家呢个期间唔甩得口水， 系 任何期间都 吞口水，系啊， 吞口水讲过， 算啦，即系总之有一件事咁嘅发生啦。我觉得咁大家 friend 咁，我先摆出嚟啫嘛，咁摆出嚟咁，大家咪投咯。嗱，咁好过包礼，最紧要系好过包金啊。其实金先最难搞啊， 好麻烦嘅， 即系一嚿金啊，你 唔系啊，即系 钱啊。金錢啊？ 禮錢 OK 啊， 錢 OK 啊，嗰啲啊鴨啊嗰啲啊，因為咧嗱，譬如阿鐘哥好錫我，哇打對鴨俾你啦，哦啊整條金鏈俾你戴下啦，即係有啲長輩好興噶嘛，其實，但係咧首先金嘅價格咧就好昂貴，第二咧金嘅價格又浮動，第三咧你咁厚禮咁有紀念價值，我要揾個保險箱去放，放嘅時候當我有一日唔掂啦， 要用 曬啲嘢。我又覺得好傷心咯，咁唔同錢啊嘛，錢冇記號噶嘛，係咪先？咁樣嘅一個情況，所以我覺得其實往後咧金器咧未必喺香港會咁盛行嘅、 所以而家好多都係租噶嘛，即係就 我嗰啲為咗排搶嘢啫， 即係嗰啲門面嘢其實要嚟做乜嘢啊？最緊要自己開唔開心嘅啫。 係啦係啦， 即係譬如話，如果係嗰一對新人遇到呢啲咁嘅情況，第一梗係唔好理嗰啲人講咩啦。而家咩都會有人講噶嘛。如果你驚有人講，其實你就唔應該話俾人聽，或者擺上網度俾人哋睇。因為成日都話點解樣都要分享啫？分享咩啫？ 係啊， 樣樣都分享。你有錢你就同唔同我分享，又唔分享喎。你今日食乜餸，你又影張相同我分享，你又唔係請我食，係咪食多餘嘅？ 我有啲朋友仲得意，日日都影住佢女朋友啊。跟住我話：，咦，點解嘅？佢話冇啊，分享出嚟 靚 咯，分享女朋友出嚟，好奇怪喎，咁樣搞笑啫，搞笑啫，係啊， 咁樣。咁譬如話，如果係咁樣嘅話咧，跟住啲人又會去計啦，即係網民們又會計啦。好啦，睇下个新娘靓唔靓。 系， 如果个新娘唔靓咧，你真系大上头。如果个新娘系靓咧，算啦，都值嘅咁样。嗱，你呢啲咁样嘅评语咧，就简直系贬低晒所有女性，再贬低埋婚姻嘅意义。 讲得啱啊，仲 即系你用嗰个样去靓唔靓去衡量，就喺身材好唔好去衡量，究竟你应唔应该收呢份礼？咁呢啲系简直系多余。但系唔好意思，你如果你摆嘢上网咧。絕大部分嘅評論都係建基喺呢個標準上 面。因為但係我覺得今次擺上網嘅咧，就真係不滿呢一對新人嘅親友嚟嘅應該。因為我覺得如果你自己做得出嚟，即係我列咗列表啦，你哋自己揀啦。咁其實即係我覺得佢應該覺得冇問題，佢先咁做啊。即係佢除非佢覺得我自己好過分，但我都要加諸於你身上。咁我覺得呢個機會係少啲嘅。即係佢可能本人已經覺得嗰對新人冇問題啊，好似阿 O 咁講，咁我同你 friend 啊。先至唔想你嘥錢打金啫嘛，買啲實際啲嘢仲好啦， 仲好啦。你話頭先 S 字頭嗰五代遊戲機，我仲可以上你屋企打添。 好啦，問題就喺呢度啦。點解你要買最新嗰代？你買上一代其實冇事嘅。如果我唔係要第五代，我想要第四代。其實件事冇嘢嘅咯，冇嘢嘅。 真係咩？因為平幾千係嘛？ 唔係 二手，係二手 你感覺上。感覺上人哋唔覺得你貪， 係 哦，你要最新嗰代貪， 係 我要舊嗰代嘅，自限式劍我送俾你，即係感覺上係咁樣啊嘛。 咁而家你覺唔覺得佢哋好貪啊？即係咁樣列一個呢啲咁貴嘅清單出嚟。 我自己覺得有少少鹹淡水交界，所以先值得討論。譬如即係你講緊話電視係咩？你要43寸嘅智能電視啊？40寸你係咪唔睇啊？ 四廿二寸系咪唔要啊？ 系啊，四廿二寸系咪唔要啊？咁样系 去到尺寸啦， 系啊， 四十三寸又唔系话真系好过分。如果你话 要 OK， 你要个六十寸嘅，跟住又话哦你贪，喂四廿三寸。咁唔通我真係買個電腦嗰啲細 mon 咩？ 而家講講下咧，覺得佢列個表係啱啊，因為總有一樣咧，你嘅親友係覺得 O K 嘅 係嘛？咁你抽濕機一定要啦，人人都要抽濕㗎。 嗱，譬如風筒，你要買嗰個咁貴嘅，啲人就會覺得你貪。買個平啲嘅得唔得咧？ 係啊。 但係買個平啲，我又冇理由要一個平啲㗎。咁我想要個新啲㗎嘛。咁新嘅意義就即係話我可以用耐啲啊嘛。如果我買個舊嘅，可能好快就已經用唔到。咁係咪應該而家要買嘅時候買個新？最新型號嘅咧， 不過呢啲列表咧，樓下或者就算你嘅親朋戚友咧，都好容易 bad mouth 嘅。意思係咩咧？因為太多集思廣益啊嘛。意思就係話，哇！你間屋劏房嚟嘅啫，你四廿二寸個電視係咪睇到你近視啊？跟住你，哇！你買呢個風筒，你老公冇頭髮嘅，吹咩頭啊？咁即係類似有好 mean 嗰啲説話就會出嚟㗎。 以前咧未有一啲叫做咩互聯網咁多説話嘅時代咧，咁我通常我都跳過呢一關，就係我唔使你講。我讲咗先，即系譬如话你结婚又好，或者新居入伙又好，我问定先。嗱，礼我唔送啦，礼金我唔送，我送礼物。你讲要乜嘢？如果系嗰个价值太贵嘅，我搵多几个朋友夹，咁我自己负责，咁你就唔使烦啦。 咁呢个系好好多，因为个主动权喺你度嘛， 就系费事对家尴尬啊嘛。 识得过咯 ，Kitty 系咪先？佢讲好晒个条款系点，唔会令你失望啊嘛，系咪先？ 即系你话唔好啊，我想自己买，即系如果对家话我想自己买，咁我做礼金。 系 咁，如果话我想要部六十寸超智能第十代嘅电视， 系 得几多钱？我睇 check 个价，你 check 埋价俾我，你唔好要我做功课。你 check 埋啊，要两万啊，得冇问题。不过我一个人送唔起啦，我搵十个朋友，包括咗阿强、阿珍、阿明、阿娟，夹晒咁多个，我哋送俾你。咁你就唔好问嗰几个人攞啦，咁样咯。 但我自己就觉得其实几反感嘅。如果我系佢啲朋友嘅话，咁我唔明啦。咁嗱，首先 咁如果你系个新娘子咧，我就系最想 讲就，我就唔会咯，一定唔会啊嘛，一定 唔会。 买 上屋叫人买嘢。 唔系，我觉得咁你结婚，其实嗰个意义我自己觉得啊吓。系请大家嚟戥我开心啊嘛 ，suppose 嗰餐饭系我请噶嘛， 系祝福你，应该用呢个字，即系请啲朋友嚟祝福你， 做礼金得唔得？ 所以其实咧，我觉得做礼金咧系一个约定俗成咯，但系就唔系话喂我。即係有啲人係咁樣嘅，哦，咁我計我可能收幾多禮金，咁我就喺邊度擺酒。但我自己個出發點，我覺得咁係因為開心，我請你嚟食飯，希望你等我開心。咁你做幾多人情或者係幾多心意，就算你真係攝報紙喺裡面，咁我都冇得話你 嘅， 係咪先？即係講個最 extreme 嘅 case 係咁樣啦。咁所以我覺得你 攞定報紙先啦，到時用啊， 係咩？四月六號啊， 冇咁快，冇咁快啊，第時先啦， 定差唔多 啦。咁所以我覺得你講到明嘅話。就有少少老土咯。咁如果你觉得你真系咁想买嗰部游戏机，或者咁想买嗰个风筒嘅，咁人哋即系做咗礼金俾你嘅，咁你咪 自己去买 咯，系咪先？即系如果我系你嘅朋友，我拣唔到，我真系拣唔到，我又唔想买风筒俾你，我唔想买抽湿机俾你，咁点我系咪唔嚟贺你啊？即系我又觉得好古怪咯呢件事。 同埋呢个新人都其实都冇精明消费到噶，意思系咩咧？我攞咗啲礼金，再用信用卡消费。 又可以赚积分，哎呀，好只啱 啊！咪先，自然有差异。 咁唔使俾你赚嘛，嗰个六十寸嘅电视都两万蚊啦。 我 用嗰 啲 cash dollar 都赚翻 亚洲万里窿，系咪先？哇，飞咗几程噶啦，迟啲有得飞啊！我仲威威 头谂，可能个新娘同个新郎喺度谂，我哋已经攞咗人哋个嗰个礼物啦，不如嗰啲积分留翻俾佢啦。可能系咁样噶， 系 咪先？ 嗱，所以呢对新人系好人嚟啊，可能 系好人 谂得啦。 嗱，但又咁， 赤子心。 你麻煩到人哋去買啊嘛，即係人哋又要去個鋪頭買，買完又要抬過嚟。 但依家唔使啊，其實上網買電器都好， 寄俾佢，寄去佢屋企。 就咁落 order， 跟住 咯，你而家好少去真係去現場 問你攞個地址。 所以其實始終我都係覺得嗰個主動權咯，即係如果好似鐘哥咁講，即係朋友主動話啊，我送樣嘢俾你，我寄去你屋企啊，咁其實 OK 嘅，即係呢個心意。但係如果你已經即係黑紙白紙咁樣黑紙。 白字黑字啊！ 白字黑字系啦，写到明咧，我就觉得唔系几好感觉咯。呢个 唔紧要啦，我哋都祝福你，因为喺我哋个团队入边得你未嫁，系加油啊，系你得噶， 多谢你，多谢你， 唔急嘅， 你攞定啲报纸翻去准备摄啊， 唔系一系就摄报纸做人情，一系攞翻去摄咩摄做闹， 做闹系啊。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涉做辣之前呢就要食个好甜， 冇事嘅，捋口水讲过， 系啦，全部捋口水。 食到好甜，咁紧张啊，小白，你做咩冲？小白冲出嚟， 冇理由噶嘛， 冲出嚟，我多谢你啊，小白，系啦。嗱，之前咧，你 我仔都睇好你噶， 有眼光啊！ 等佢个仔大个，等多廿年啦， 系啊。加油啊！ 中意姐姐我听过咧，中意婶婶我真系未听过啦，相差咁远。 有 比较少咯。 年龄唔系一个问题， 爱情跨光谱噶嘛。 系咯系咯系咯， 多啲嘢出嚟踩单车啊！ 要啦，食雪糕啊要，一齐食雪糕。 唔系阿小白讲紧最细嗰个，但系唔系大。 咩啊？再细啲嗰个系嘛？ 争多两年， 争两年啫，唔争再啦，争咁远我都。嗱，之前咧， 我话你咪要叫佢老爷咯，如果系。 你哋唔好再发酵啦，好唔好啊？ 大声先啦！ 你咁样讲到，我冇办法唔食呢一个位啦，咁冇事。 老爷要唔要揼骨啊，老爷？ 老爷，白老爷，快过嚟啦！ 原本崔杰同系我嘅后辈，如果真系个娶啊嫁咗俾小白个小小小白咧，就变咗我后辈， 系啊， 即系后咗三辈咁。因为辈份再细啲， 开心，开心。 放假讲嘢系真系唔同啲， 开心， 你真系 开心，开心， 好啊！讲 你哋创作力量同幻想真系犀利啊！ 如果你一条，如果唔系啊，我讲美股噶啦，开始啦，唔讲呢啲。 喂，所以咧，其实你哋呢啲创作力量同埋幻想， 真嘅冇得讲下笑啊！ 可以应用喺我跟住讲嘅嗰样嘢嗰度。点解我话食个靓 T 咧？之前你哋都有讲啦，即系而家好多品牌咧，就同一啲餐厅啊、酒店。聯成咧就推出一啲下午茶嘅 set 啦，咁啊，我好靚啦，因為佢哋成日咧都會轉主題嘅，驚你食到悶啊，或者影完一次相打完卡之後咧冇新意啊嘛。咁而家咧嗰個360嘅藍車咧，佢咧就舉行咗個活動喎。嗱，不過咧好快就截止噶啦，佢截止日期咧就係4月7日。咁呢個活動係乜嘢咧？就係啊，俾你諗下到底。理想嘅下午茶 T set 系点嘅呢？如果你喺嗰一个嘅缆车嗰度食 T， 你又会扣上嗰个下午茶嘅 menu 系点样嘅呢？好啦， 咪谂到系点样先，即系同佢讲。 谂到你就 一个征集比赛嚟， 系啊，一个比赛嚟噶，最具创意嗰十位朋友咧就可以获得呢一个缆车嘅双人来回门票，同埋一啲经典嘅小食，包括有老婆饼啦。皮蛋酥啦，迷你核桃酥啦，咖啡鸡蛋卷啦，同埋马仔噶， 都好啊，都好 啊，其实我第一下谂就，咦，其实呢啲堆埋一齐已经系个 T set 咯，嗰啲叫做经典小食， 嗰啲一层层， 系啊，嗰啲系 福袋嚟噶， 跟住有咁细粒，切咁细粒，放喺啲碟仔上边， 跟住吉之牙签喺上面 就得噶啦， 就搞掂啦。喂，咁好啦，而家有呢个比赛，你哋集思广益，有冇谂到即系喺呢个咁优美嘅环境，或者喺呢个高空当中？仲食一个下午茶 set， 你哋会摆啲咩落去咧？ 我唔会摆啲咩落去，最紧要系不如免费，唔使钱咪得咯。你唔使钱俾咩我食都 OK 噶，系咪先？即系呢个下午茶嘅特点应该就系免费。如果我买嗰张飞，即系嗰个咩360嗰个买飞，就应该送。 送一个 T 恤， 送一个 T 恤，咁就 OK 啦， 几好喎！你呢个提议，我同相关嘅人员汇报一 下， 因为我早两日入咗东涌啊，其实都好多人，因为依家大家都唔倾向搭呢个巴士入去大佛嗰度咧，咁有啲人参佛噶嘛，即系啱啱清明节咁样，咁所以就即系见到哇，东涌真系多人过旺角， 系。 是啊，我可以讲，因为我住旺角区嘅，所以 旺角变得好少人。 旺角有几多人，我系知道啊。而东涌真系好多人。不过咧，你讲开呢个列车咧，佢前排有个揭秘咧，就系有防弹少年团嘅专属车卡。呢个 BTS 咧，即系你当然啦，唔系真系 BTS 坐咗喺度，系佢成架车都连晒 BTS 嗰啲人。咁你就仿佛同 BTS 即系防弹少年。系啊，仲可以共进 high tea 添。 系啊， 咁呢一样嘢系咪可以谂下啲韩国风嘅小食啦？ 咦，我初初系谂会唔会要谂翻咧，即系佢喺东涌啊嘛，又有大佛啊咁样咧，即系嗰啲元素系咪要侵入去呢啲食物里面？ 食斋啊， 系啊， 素食 OK， 你都系参佛，应该食斋。 大佛我都有谂，大佛，我觉得大佛 啲咩啊？ 我觉得应该食豆腐花。 吓？点解啊？ 嗰、那个豆腐花个样咧，诶立体嘅 3D 嘅、嗯，就系、是、大佛一座嘢咁样。 你食咗个佛啊？ 然后啲糖浆就喺上面淋落去啦，跟住嗰啲匙羹咧就要系嗰个心经简林嗰啲牌做出嚟嘅。咁、你咪靓咯，成件事你又 sell 到。 咁你唔争在喺个缆车里面播埋佛经啊？ 系啊， 又得啫， 几好、啊。 咁个防弹少年团点啊？ 你又知防弹少年团？个信仰唔系佛教，咁多人总有一个系嘅、可能，可能啫，可能。 首先，林慧嗰个提议咧，我 系 反对嘅。 点解咧？ 即系你谂下，如果系一个即系悬挂喺半空中嘅一个交通工具， 嗯、 你喺里边播佛经，你想我谂啲乜嘢咧？即系。 涅槃， 你谂到啲乜嘢？ 普度众生、 有啲咩事？系睇开啲啦， 冇事嘅， 放下执念，放下执念啦， 放下执念。 其实宝莲子本身都有得食素， 落车嘅时候咧就轻松啲。 但我覺得鐘哥好幾好嘅食齋，因為好似比較少聽，即係呢一啲叫做三層啊、T set 啊咁樣啦，係用齋嚟做主題嘛。咁、小白哥都唔錯嘅，都係齋嚟嘅豆腐，但係就可能嗰個時間上，即係雕嗰個豆腐就 豆腐花雕花、 就有啲難咯。 有排搞啊！不過所謂嘅優惠咧，其實好簡單，即係我由阿 O 可以反映一下，嗱、叫佢個票價係咁依加少少。跟住係咁樣俾翻啲嘢食你，咁咪俾將咩嗰啲東西轉解消費者身上邊啊嘛，咁其實大家都開心。 做咩鐘哥？你係咪覺得佢票價好昂貴？ 好昂貴啊！ 你死追住佢，你要免費，你要免費。 佢雖然叫做 總之水都好， 佢雖然個名叫做昂平，但係啲嘢都唔平啊。 其實佢係昂貴嘅 昂 啊， 貴過昂啊， 好矛盾啊！佢呢個名又要昂又要平。 咁其實拉翻咪360咯，即係兜咗個圈，冇講過嘢。 同佛偈好近似， 好遠啊！ 空即是空，唔系空即是食， 食即是空，空即是空，空即是空啦。 哦， 咁我问埋林慧啦，即系你系呢度应该最少女嗰个啦， 唔系嘛？ 你觉得咧，即系呢一个360嘅 T 恤，你会摆啲咩创意？ 我觉得应该要 fusion 咯，即系你知咧，其实你最吸引到去打卡同埋帮你做到宣传嗰班人咧，就系啲中意去 high tea 啊，可能去啲酒店食下啲一层层嗰啲西式甜品嗰啲啦。可唔可以将西式甜品嘅样子做出嚟，但系全部都系斋咧。 可以试下呢个、或者咩咯，叫又系姜涛做代言咯，喺架车嗰度食姜糖咯，掂、啦。最简单其实 唔使 谂 咁 多 嘢啊，真 系。 又 系呢 个 真 系 几好。 最简单、最直接、最多人系咪先？ 要考虑下架车嘅负荷问题先。 哦，太多人系啦，多人 系啊。所以咧，大家集思广益咗咁多啦，将你嘅意见都去写上去，可能你真系得到呢个免费嘅来回车票噶。 好啊。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四月六日是一年的第96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269日。1896年四月六号，自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在公元393年废除古代奥运会之后举办的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正式开幕。世界奥运会在希腊首都雅典举行，开幕当日共有8万人去到现场。虽然当时运动员水平无法同现今相比，但是举办咁大规模的国际性体育赛事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由于当时奥运选手需要自行解决住宿问题，所以部分运动员能够参加呢届奥运会，是因为他们在比赛期间正在雅典度假或者工作。1896年4月15号第一届夏季奥运会闭幕。4月6号出生的朋友喜欢探索情绪、身体和心灵的层面，拥有科学精神，不厌其烦挖掘真相，极富创造力，目标远大。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筹备划时代的盛会是不是配合到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是真实的想法，还是只是一句口号？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中大医学院一项研究发现，幼儿新型肺炎确诊者的病毒载量高，带活性病毒比例高达九成，容易成为社区隐形传播者。研究团队建议在社区强制检测中增加粪便检测，有助早识别带病毒的幼童。中大医学院自去年三月底在超过17500个粪便样本中成功检测出22宗的确诊个案，阳性比率是 0.13%， 比封区强制检测的 0.08% 和的士司机一次性强制检测计划的 0.00% 的 0.006% 更加高。中大医学院微生物学系系主任陈基双话，幼儿的隐形带菌者比例达到4-5%，较成人的20%几高，而且较难保持良好个人卫生，因此复课之后需要增加警觉性，但无需所有学生和老师都进行检测之后才复课。美国累计有3070万人确诊新型肺炎，55万人死亡。国务卿布林肯话，拜登政府定出上任100日内完成接种1亿剂疫苗的目标，只需要58日就达成。而家正系朝向接种2亿剂疫苗的目标进发。布林肯说，美国加快疫苗生产，下个月底之前就有足够疫苗供应给所有美国成年人接种，只有阻止疫情在全球蔓延，美国民众才可以安全。美国对本国生产的疫苗有信心，计划和其他国家分享更多的疫苗。他强调，美国会以核心价值作为指引，不会拿疫苗换取政治利益，重点是拯救人命。白宫新冠疫情应对团队高级顾问斯拉维特说，在过去的周末有超过400万人接种新冠疫苗，是疫苗开打以来最多。斯拉维特说，至今有超过40%美国民众至少接种了一剂的疫苗，接近1/4人完成疫苗接种。英国首相约翰逊说，期望航空业可以尽快恢复。他在伦敦公布英国逐步放宽应对疫情的措施的时候说，会预留充裕的时间向各间航空公司提出通知，令他们可以预备回复非必须的海外航程。英国政府会向航空业提供必须的支持。约翰逊又说，预计非必须的海外航程可以在5月17日恢复，但并不会低估其他地方仍然急增的新型肺炎个案。他说，预料一个工作小组将会在今个星期稍后提出一个合理可行的方案。约旦前王储哈姆泽说，将会跟随国王的道路和指示，遵从前人的遗训。外界认为哈姆泽接受斡旋，并向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表达效忠。较早前，约旦指责哈姆泽企图煽动各部族酋长反对政府，又同外部势力有直接联系，进行破坏约旦安全和稳定的活动。哈姆泽一度声言被软禁，但约旦表示试图同他对话，避免采取法律行动。哈姆泽是阿卜杜拉二世和库尔姆的弟弟，在2004年被废除王储身份。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的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后期有几阵雨，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学界创造主持 张杰良、彭美斯， 香港网球手王康仪曾经参与四大满贯，曾经晋身双打四强，仲创造出晋身澳网八强，成为香港第一人。 打温布顿就见到 Eason 喺个场侧边嗰度，咁之后打完呢场比赛之后，即刻咁样行过去就同你影咗张相咯。 逢星期六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参奏。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佛系歌手若狮子宽邦曾经用缘分作为佢佛系演唱会嘅主题，今次用上一呼一吸嘅呼吸作为音乐节奏嘅中心，期望用呼吸去感应生命，学会珍惜同爱喺人生中嘅重要性。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若狮子宽邦》，呼吸。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的作品《若狮子宽邦》，CQ 呼吸。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点解我咁靓仔，但系冇头发？点解我咁勤力，老板都唔中意我？ 天生嘅嘢佢帮你唔到，但系办公室心理学崔杰彤帮到你。 凭你讲心理， 龙宫效应，色彩对心理会产生不可思议嘅作用，譬如话会混淆时间感嘅心理效应。望住红色、橙色等等嘅暖色系，就会觉得时间过得好慢；而睇住蓝色等等嘅寒色系啦。就会觉得时间过得好快，这一个就叫做龙宫效应啦。 哦，即是望见红色， 嗯， 就会觉得时间过得好慢。 系， 哎呀，弊家伙啦！ 做咩？你啲咩系红色噶？ 如果大家而家即刻上二台嘅面书专页睇到我哋晨光第一线嗰张相 咧，系系系， 因为我哋个色系系红色啊嘛， 系。 咁你望嘅时候，咪会觉得时间过得好慢咯？ 可以继续留恋住我哋咯。 系啊，所以可以设做 wallpaper。设成你的桌布。 如果大家不知道讲紧咩嘅话咧，不妨而家上去二台的面书专页望一望嘅。 系啦，即刻揿一揿嚟睇，就会见到我哋五个人加咗个红色底啦。 系啊， 呢个好紧要嘅。 唔紧要，如果你唔中意嘅话咧，自己换咗佢蓝色底咧，都得嘅。 都可以，咁你就觉得时间过得好慢，咁色随转变啦。不过颜色呢一样嘢咧，真系好多办公室啦，甚至譬如你话学校咧，都有运用到嘅。我谂你哋可能都有听过某一啲颜色系同你个情绪系有啲关联噶嘛，系嘛？ 所以你喺屋企特别有个睡房，有啲颜色你系唔会用噶嘛，即系譬如黑色你系唔会用噶嘛，又或者系一啲好 sharp 嘅颜色你系唔会用噶嘛，除非你系。即系你个人喜好，你要中意某一只颜色， 或者好旺你啊？你觉得 系啦系啦，咁冇得 讲。今年我兴黄色噶， 所以一般嚟讲，大部分都系用一啲比较浅色，譬如白色啊、奶白色啊、粉色系嗰啲咁样。 系， 红色都好少用， 好少， 真系好少用。 太激烈啦！ 红色用喺睡房嗰度，咁我时间差会唔会令到自己有所混淆咧？ 我时间过得慢啲， 即系入咗去。我谂起龙珠啊， 精神时间房， 精神时间房啊，阿比达同阿悟空成日去收敛嗰个精神时间房。 啊，系入去真系可以诶，喺入去练诶一日，等于喺出边练一年。 一年啊，系啊，系啊，系啊。 自己吓自己，有冇争咁远咧？嗱，不如讲下呢个龙宫效应，点解叫龙宫咁得意咧？龙就系一条龙嘅龙，宫咧就系宫殿嗰个宫啊。佢话原来咧系嚟自个日本嘅民间故事啊。 就蒲岛太郎啊。 系啦，佢话喺海里面咧就去咗一个蔚蓝色嘅龙宫啦，就乐而忘返。哦、但系翻到人间嘅时候咧，就觉得哇，啲时间漫长到令人难以置信啊！咁、所以咧就话，因为去海嗰度咧系一片蓝色啊嘛，咁啊哇，觉得啲时间咧就过得好慢啊，啊唔系系啦，过得好快，即快乐不知时日过，咁、所以咧就有呢一个嘅对比喺度，就叫做龙宫效应啦。咁啊呢一个咧点样应用咧？佢话喺啲企业咧或者大学嘅时候咧，做一啲研究，咁咧就发现咧原来有啲公司咧特登啊将讨论事情嘅房间，即系一啲会议室啦，就变成一啲蓝色冷色嘅系列系啦，就等人哋咧觉得时间就过得好快，就唔好咧即系一路喺度掉桥啊，或者喺度商讨嘅时候觉得哇，又睇下钟， 我哋抌波钟啊， 系啦，咁耐未过嘅呢个会好长啊，咁样咁就会特登咧将自己嗰、那个会议室咧就变做一啲蓝色冷色系嘅。咁但系相反咧，啲紅色唔好以為紅色啊、橙色啊呢啲暖色系咧就冇用喎。喺某啲公司咧，譬如佢話係主要係做業務嘅，佢能夠帶動到你嘅情緒咧係比較熱烈啲啊、熱情啲咧，咁就可以用喺嗰一啲嘅辦公室嗰度咯。咁、我曾經咧都試過訪問一位朋友咧，佢好似係話佢設計一對銷售業務嘅朋友嘅一個制服。咁佢咧出面就用翻一个灰灰黑黑嘅颜色，就话营造翻一个专业嘅感觉啦。但系咧喺里面，即系其实人哋系未必睇得到，可能一啲边啦。但系里面咧，佢就用咗橙色嘅。佢话希望员工换衫嘅时候咧，佢哋自己会睇到啊嘛，着上身就见到嗰个颜色咧，都有少少即系活力嘅感觉，可以带翻到俾佢哋咯。 哦，除衫就见到活力噶， 唔系着衫都睇到。 就覺得 我諗咧，紅綠燈關唔關事？雖然咧，紅綠燈點解紅色同綠色？因為紅色嘅光波比較長啊嘛，你好遠都可以見到啊，要停車啦，佢係呢個原因噶嘛。咁但係如果我係等緊過馬路，我唔係睇紅綠燈，係睇紅公仔、綠公仔咧，咁係咪都係一樣嗰個意思咧？譬如我見到紅燈嘅時候，好心急，好心急，好心急。但係見到綠燈嘅時候，過馬路你唔好衝，慢慢 衝， 慢慢行，係咪都係呢個意思？ 我又有諗嗰個食薯條嗰個快餐連鎖店咧，咁佢底色係紅色噶嘛？係咪就係諗所有食客，哇！每一次食完嗰個餐。咁快就食完嘅， 所以买第二个， 所以就要买第二个。 有可能、啊， 可能佢都系用呢一种嘅方式去到嗱选取佢哋嗰个颜色。 即系快餐店啦，即系要快啦。 快啊！ 另外咧，如果大家都知啦，如果你二十分钟之内未食完咧，你会慢慢有饱嘅感觉噶嘛？二十分钟，咁如果你喺二十分钟之内食晒嘅话 咧，五分钟食完， 你就觉得啊未够饱、啊，食多个先， 因为未落格， 未落格啊嘛。咦，咁可能有呢个原因喺度。 其实你哋都啱啊，都讲咗其中一个重点啊、因为如果你留意一下啲餐厅咧。快餐店咧，好多都系黄色啊、橙色啊、红色啊 ，sharp 啲嘅。因为其实佢哋咧真系嗰个目的就系想你嗰个喺短时间之内就提供到你一个嘅满足感、 我而家谂到，其实基本上所有快餐都系呢几只色、 主要啦系、 我谂唔到有啲乜嘢快餐系用蓝色啊呢类嘅。 慢慢食， 系咯， 啲时间过得好慢。 你走啦，唔要慢慢食啊！ 所以法国餐厅咧，法国餐厅系唔用红色， 系啦， 慢慢食。蓝调 就系咁嚟啦， 嗯， 就慢啊嘛。 越讲越远， 你咪觉得好搞笑啊？ 但系呢个系真系真嘅，你谂下一啲咖啡店、餐厅系俾你坐得耐啲，甚至咧有啲咖啡店系俾你去倾偈嘅，咁、慢慢去即系饮杯咖啡，叹几粒钟嗰啲。 嗰啲有绿色啦， 佢多数都系冷色，可能啡色啊，或者系有一啲蓝色啊咁样嘅色调嘅，咁系会令到你个情绪咧，即系冇咁 hyper， 即系冇觉得食完就要走，要做第二样嘢。佢系等你可以留耐啲嘅个心情，呢、一个都系佢嘅一个配合咯。 唔怪之得佢哋咖啡即系嗰啲 cafe 咧，嗰啲 sofa 咁中意红色啦。嗱，我俾你坐得耐、不过 sofa 你就唔好坐咁耐啦，坐两嘢好走噶啦。 即系点啊？你去嗰度饮杯咖啡，你企啦，唔好坐咁样。 系啦，立食啊，立饮， 立饮啊， 而家兴啊嘛，最好就系咁样。 8:48，听过有力津的《都市爬行》。 现代人生活节奏急速，莫讲话写字啊，有时连讲嘢都要精简啲。最近睇到有篇文章介绍大家用嘅英文缩写，唔知道你又识得几多个呢？好多人都知道 TTYL 就系 Talk to you later， 而 G to G， G 加一个阿拉伯数目字二，再加一个 G 字，就系 Got to go。TBH 就是 To be honest。 那你又知不知 IRL 是什么的宿舍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你问我你眼中我看到什么，我会答一线眼睛，还有一个帅到烦的我。 IRL 这三个英文字母其实是代表 In real life， 这个字成日都在社交平台见到。它的出处是因为有很多女孩子喜欢用一些美图的软件来到将自己真实的容貌修饰了少少。当被网民发现她真容的时候，很多时就会将她真正容貌的照片贴埋上网，和她本身执了图的那一张相做一个对比。在这个时候，当两张相同时出现在社交平台，大家就会打这三个英文字 IRL。In real life， 原来在真实世界当中某某是这样的。不知道你又有没有相关的照片可以摆在虚拟世界的社交平台上面比对一下呢？如果有的话，你都可以写翻 IRL In real life， 原来这个才是真正的你啊。 同阿 Kitty 同埋 Barbie 咧讲下呢个网红店啊，喺内地方面嘅深圳啊，开咗一间网红嘅奶茶铺啦，黄牛飞啊炒到$200一杯奶茶。 哇！ 咁啊，首先排几多人咧？排起码超过5000人啊，去买呢个奶茶。 哇！真系唔知要等几耐。 睇下图片， 排5000人。 唔好睇杯奶茶字， 我未睇到奶茶，我净系睇到啲人咋。 系啊， 哇，好夸张喎！ 系啊，好狂 啊， 好狂啊！ 系咯，马路啊，河边一路去到条桥嗰度。 正所谓咩系居水马龙，咩居水马龙。 哇，好恐怖！ 咁多人，究竟啊要排咁耐队啊先饮到嘅 杯奶茶？ 一杯奶茶其实冇噶，纯粹真系网红噶咋。 佢本身嘅本店系边度？即系台湾开过去啊，定系边度开过去啊？ 唔系噶。佢本身有一個飲食集團，嗰、 哦 那個飲食集團旗下 就有間奶茶店啦， 有間新嘅奶茶鋪。間奶茶鋪咧個名亦都幾搞笑嘅，咁啊唔幫佢賣廣告啦，就算賣廣告都冇用，你都翻唔到大陸，唔係咁容易發生嘅呢件事，叫做咧 茶颜悦色，哦，即系和颜悦色啲 friend 啦，我估。但其实都唔系食咗国语个音嘅，唔， 哦， 知食咗边一个音。 唔知咧，我都觉得好古怪。但我觉得最古怪嘅就系，嗱，我头先用计数机计过啦，如果有5000人排队，我当佢每小时做到20杯一个人咧，即系话需要排500几个钟头嘅。 系啊，真系啊。 咁到底点解唔翻屋企等过几日先嚟咧？ 系咯。 等 Barbie 睇下嗰個奶茶有 冇 樣， 佢係咪珍珠奶茶嗰啲嚟㗎？我見佢有一大撇 cream 喺上面嘅喎。 我覺得係變種珍珠奶茶。 我一睇見呢啲變種咧，我係冇興趣。 你冇興趣？ 我冇興趣，即係我對呢啲新事物咧，我係好保守嘅，我係唔中意啲新事物 嘅。嗱，我都係嘅。不過咧，嗱，先問下兩位拍檔啦。嗱，呢一類嘅茶飲店其實香港都越嚟越多啦。咁，香港嗰啲茶飲店咧，其實都要等好耐嘅。即系依家當然你話喂有啲陨落咗嘅，門口冇人 行過都買一杯啦，咁樣 啦，咁樣啦。你哋中意飲咩口味嘅茶飲咧？我又問下啦。 我中意飲最普通嘅珍珠奶茶， 係黑糖珍珠定？ 我唔中意黑糖，我反而係會叫佢盡量少啲甜咯。 哦， 我通常呢個 order 嗰度咧，佢就會寫住少少少少少少甜咁樣。 係， 即係好似真係好少。 我直頭走鬼咗佢，走甜走糖係啦， 係啊， 冇得走嘅。你如果用黑糖做珍珠， 所以我唔買黑糖噶。 咩你都唔買㗎？ 我普通都係用翻即係嗰啲咩烏龍茶茶底啊，咁就算㗎啦。哦，因為咧，我試過一啲好即係好膚嘅成杯。我嗰陣時好似喺上海啊，又係話有一間好出名嘅，咁啊之前都有開過嚟香港嘅，咁啊跟住我朋友就帶我去試啦，喺上海。喂，你試下啲地道㗎啦，咁樣。其实喺嗰度都要等好。 上海的跟香港的不同的。 不一样的，跟住就坐啦，就等啦，买完嗰杯嘢，佢铺头就坐喺度等啦，都等咗成半个钟至九个字啦，就坐喺度等。 即系等咁耐噶， 咪就系咯。我真系去旅行，我先至咁得闲可以坐喺度啫。即系平时我一定唔会要排队嘅，我多数我都唔会排嘅。咁，我试完之后咧，我觉得系好饮嘅，但系我真系饮唔晒，因为太甜同埋太肥啦。我觉得嗰件事，但系好饮嘅。所以如果你话平时我真系会走去买呢一啲茶饮店嘅饮品咧，一就系我经过见到冇人，二 等人。 二就系 多错出嚟， 二就系我会买啲已经即自己叫酒甜啊、酒冰啊嗰啲咯。如果唔系都几醉旧。我 有一段时间系沉迷饮啊，沉迷饮，因为嗰阵时啱啱开嗰个有个老虎嗰，那个 嗰， 哦， 个桶 嗰个嘢咧， 系啊， 我发现自己平时都唔系好甜噶嘛。好中意，好中意。 佢嗰个好似系咪仲要冇得拣甜度噶？ 冇噶，冇噶，系，哦，啊，要等一个世纪先可以有得饮嘅。啱啱，开过嚟嘅时候啦，又冇乜分店咁样，即系喺门口喺度等等等等等咯。 我想问你饮唔饮得出佢哋嘅分别咧？即系其实好多好多间咧，由台湾开过嚟啦，好多都咩咩糖咩咩糖嗰啲咧。咁每一间开过嚟嘅时候，大家都蜂拥而至噶嘛。哇，佢嚟啦，咁样排队就一窝蜂咁样。 间间都话网红啊。 系啦，你哋有冇试过几间，跟住发现其实边间特别好饮啲？即系有冇真系有一个喜好，定系唔系？其实因为佢哋话红啫嘛，咪好饮咯咁样。 我觉得系有噶，但系咧，我发觉咧，最近我发现咗一个几搞笑嘅现象。咁话说咧，我都中意买一杯咁嘅嘢饮嘅，即系不过就叫间唔中啦，又唔可以话经常啦。 你一家大细，你可以几个人 share 系 啦，好啲咯， 真系会咁样嘅。咁而且咧，我女女有时都中意嘅，因为佢觉得嗰啲珍珠好得意，好似啲糖咁样啦，咁 OK 嘅，间唔中试一试就 OK 嘅。咁我咧就真系会偶尔，如果出街咧，即系见到有，不如试下啦。咁我咧。因为都几中意去嗰啲多小食嘅街道，嗱，譬如咧荃湾咧，咪街市街对面系啦，有一条街全条街都系卖小食噶嘛。咁，最近咧，我发现咧嗰条街原来都有几间嘅饮品店咧，就唔系啲大品牌嚟嘅。 系， 嗱，我觉得咧。如果你话要嗰隻味道咧，大品牌咧，可能好多人都已经分得到佢各有唔同嘅味嘅， 系， 例如有啲可能系用奶精冲 奶啲嘅，系 啦，有啲可能系用奶粉冲嘅， 嗯， 有啲可能系牛奶冲嘅，咁，当然亦都可以再拣啦，再细分啦。我就发现咧，嗱，有一间咧之前开嚟香港嘅时候，都系深圳开嚟香港嗰间咧，咁咧之前咪喺沙田有间门市嘅，嗰间咪又系打晒蛇饼， 嗰间系主打饮水果茶噶，好似话嗰间系劲。啲嘅水果茶 都唔系，嗰间系佢唔系叫珍珠嘅，系叫做波波嘅嗰一间啦，系啦。咁总之咧，嗰一间系 keep 住咧，基本上佢开咗咁耐咧，都有人喺度等位，净有等位区噶嘛，有嗰位，啲人又喺度影相咁啦。跟住我就发现咗咧。 咦，点解呢个人好似有啲熟面口嘅？ 嗯， 开小店嗰个人啊，即系荃湾，佢又可能估唔到我，即系突然之间喺沙田又会遇到佢咁样。 即系我哋认识嘅人，或者你认识嘅人。 系啦，我认得佢，点解咧咁？跟住我就发现咗佢原来咧。之前咧系喺嗰一间好受欢迎嘅茶品店嗰度工作啦，跟住但系后来咧，因为而家冇咗啦嘛，嗰间嘢喺沙田，佢就出现咗喺荃湾，就有一间小店。 哦，跟住即系佢自己开咗。 系啦系啦，咁佢嗰啲名咧又系好古怪喎，即系全部都唔系叫珍珠奶茶，唔记得咗叫乜鬼嘢咁啊！你总之要问下佢到底呢杯系乜嘢，你先知嗰啲。 咁佢 keep 唔 keep 到个水准啊？ 佢竟然系 keep 住同嗰间嘢啲味，我谂系95%系似。 有冇将个名擦边球？欢喜的。 好古怪噶佢个名字， 擦一擦边球， 观察嘅 你知唔知？ 观察。 我上一次去到嘅时候咧， 望到咧， 望住个 menu 咧，简直好似人哋咧入咗去咧，即系嗌酒咁，啲酒味系全部都唔知系咩成分，得个名嘅。佢嗰间又系一样，连佢茶、咖啡啊，定系奶茶都唔知嘅。 系，即系 去试下林慧讲嗰间， 去搵下一间小店嚟嘅，好细间嘅啫。 之前小店啊嘛，我记得台湾有一档就真系好饮。不过狗狗都冇未移植落嚟香港，我记得幸福 X 系好似香港冇， 有 幸福都 有咩？有啊有啊， 我以为得老虎添。 有 啊！我以為香港人冇幸福。 有啊，其實好多嘅。不過呢啲就真係少少地飲下咧，係好開心嘅，即係就真係幾幸福嘅嗰種甜甜地嘅感覺。但係就唔好飲太多啦，即係健康 就壞肚皮啊，同埋飲到個人都會肥曬啊！真係啊！ 九點鐘啦。 报称住在油塘村华堂楼，他在上个月28号到今个月3号早上曾经去过油塘鲤鱼门广场地下的鲤鱼门市场。这个市场日前已经有两个确诊患者。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鲤鱼门市场在短时间之内相继出现确诊个案，担心那里出现隐形传播。油塘村华堂楼、惠丰中心丰泽同埋鲤鱼门市场同样需要强制检测。成播报道， 明报报道，政府寻日恢复接种伏必泰疫苗。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相信，政府可能好快会将疫苗接种年龄门槛降低到16岁。据了解，当局仲未拍板启动全民接种。袁国勇话，除非先达至28日清零，否则完全放宽防疫措施，但又冇群体免疫，本港可能有13000几人死于新冠病毒，呼吁市民尽快接种疫苗。本港力争清零，但系变种新型冠状病毒随住输入个案不断攻港，其中最多来自菲律宾。袁国勇话，如果香港出现对疫苗具抗药性的变种病毒传播，市民或者需要接种第三剂疫苗，但仍然需要做更多相关研究。明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特区政府斥资大约900亿推出的保就业计划，去年11月结束。劳工处资料显示，保就业计划结束之后，在去年12月到今年2月期间，破产欠薪保障基金的申请个案达到817宗，涉款7514万。其中零售业的申索金额更加飙升至到1279万，按年激增近4倍。有破欠基金委员会委员话，因为申请需时，未来几个月的情况或者更加严重。东方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康文署署长刘明光接受专访的时候说，考虑到今年疫情反复，实体和网上活动将会双轨并行，预计全年有6000多场实体活动和200多个网上节目，访港节目亦都有接近200个。随着全球近年大力发展科技艺术，康文署亦都跟随步伐，署方预告将会在明年落成的东九文化中心会是本港第一个科技艺术旗舰项目，具备顶尖设备，2023年正式启用，到时海外表演者可以透过网上和本港艺团同台对戏，署方亦都打算提供场地和支援艺团转型。星岛日报报道， 信报报道，人大常委会修改香港选举制度，民主派参选难度大增。民主党昨日举行党内交流大会，大部分时间讨论应不应该参与立法会选举。主席罗建熙说，党内的意见分歧将会以会员大会投票表决，预计最迟9月选委会选举之后作出决定。信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中环大馆赛马会艺方举办紧一个现代艺术展览，有部分展品被指涉及煽动同埋中暴内容。有立法会议员认为事件同西九 Empress 博物馆藏有反华艺术家作品类似，反映政府需要正视事件，及早纠正，今后更加需要检视展览内容，以免同类事件再出现。文汇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城报的社论说，为免传播力更加强的变种病毒入侵，政府无必要做好边防把关工作。香港至今未有涉及变种病毒的本地感染个案，不过牵涉 N501Y 变种病毒株的输入个案累计已经达到173宗，不少个案来自菲律宾等地，政府应该尽快考虑是否需要加强边境防疫措施，包括要求入境人士的强制检疫期增至到比现在的21日更长的日数，否则随时恨错难返。成报社论。 东方日报的政论说，本港近日录得的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以输入个案较多，三月中数比二月多出大约一倍，港府未有听取专家经验劝诫，宣布星期五起降低部分所谓低风险地区人士入境的隔离日数去到14日。政论质疑港府官员编导来的信心，安然觉得来者无毒，变种病毒一旦蔓延，香港怎样抵御？东方日报政论。 大公报的社评就说，未来一年之内香港有三场大型选举，在国安法震慑底下，攬炒派再发起街头暴力的可能性甚低，但是亦都不能够低估它的搞破坏能量。社评说，煽动市民投白票就明显是破坏和操控选举之举，研究现有法例是不是足够处理投白票，既是对搞事者的公开警告，亦都是完善相关制度的预告。大公报社评。 信报社评说，台湾铁路列车太鲁阁号严重出轨事故，现场缺乏安全风险管理，工程车随意停在斜坡，没有护栏装置，亦都没有异物入侵轨道的警报系统，对于承包商的监督亦都不到位。社评指，台湾政府宁愿花几千亿元新台币投入交通建设，但是每年对交通安全的经费只得三亿元，行政院应该将部分预算转移到交通安全，才能够给人民希望。信报社评。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没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不要去其他地方。 冰上曲棍球是北美非常流行的运动，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过一粒冰球呢？冰球就是厚 2.5 厘米，直径 7.6 厘米，呈一个扁身圆柱状的，重大概170克，材料就是硬的橡胶，在青少年比赛里面会选用重大概143克的蓝色冰球的。原来在赛季比赛用的冰球是需要事先放在冷却器里面冷冻，以降低它的弹性，目的就是防止击球之后路线不稳定，以及波就是跳动得太厉害。冰球的使用和冷却的次序是轮流的，优先的就会用冷却时间最长的一粒。比赛期间冰球和备用球都会被储存在冰袋里面，放置在官员席之间的。 运动仲有好多有趣嘅功课秘密，下次一齐同你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小白，白元浩。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喺电话旁边就接通咗方姐。早晨，方姐。 系早晨啊，林慧你好啊， 你好啊， 你好， 哇，真系令人羡慕啊！你同李先生咁恩爱嘅， 唔系咁诶，一年一次啦，四月六号生日快乐啦，得意啊！ 仲话唔系，你仲特登打电话嚟祝佢生日快乐，系咪咧？今日佢正日、 啊，系啊，我哋啱啱咧上个星期六一齐去食咗盘飞噶啦，屋企人吓庆祝咗啦，好开心。 咁今日系咪留翻两公婆喺屋企煮饭仔啊？ 都会噶啦正常啦，系啦，都唔会话点样出街食咁样啦吓。 嗯，有冇特别说话想同先生讲啊？ 祝佢身体健康啦，咁出年就登陆咯，咁啊平平安安吓，身体健康。 系啦，即系今年大家都特别会珍惜呢一句说话，身体健康，真系由衷咁样觉得健康好紧要嗬。 嗯，冇错啊，系啊，要多啲休息啦，咁样咯嗬。 系啦，希望你哋个个都系啦，健健康康。我期待你出年又系一年一度咁样打电话嚟祝福你先生。 好啊，好啊，多谢啊。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方姐。 好， 拜拜。 无求什么，无寻什么，突破天地。但求夜深奔波以后能望见你，你可否知道么？平凡亦可，平淡亦可，自有天地。但求日出清早到后能望见你，那已经很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渐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心里。 爱你多一些啊！咁啊，希望呢个假期大家都过得 sweet sweet 啦！我哋直播室有李嘉仁、小明医生喺度。 早晨，小明医生，早晨 啊，早晨啊！吓，今日又系所谓公众假期，系我哋一样照样工作， 系照常营业。 系啦，咁啊，世界呢个新冠疫情，其实周围都有，但系有啲数字咧，啱啱咧。崔杰同讲：，哇，印度好似好多喎。 系啊，我就话：，哇，睇新闻咁多，咁如果你乘翻开，咁点算啊？ 有一个问题就系边个讲呢啲数字？你知道新闻嘅嘢，而家所有新闻都系打个 question mark， 睇睇先，谂谂先，真啦、啊，定系几真啦、啊？咁啊，系咪官方数字咧？咁佢哋系咪真系做得好准咧？嗱，呢啲系好多嘅问题，即系就算。譬如你話喺英國，咁佢哋有個叫 lateral screening， 即係一個快速測試。但係呢個測試咧，亦都喺英國好多議論都唔係好準嘅咁樣。咁啊，嘥咁多錢點做啊？咁樣所有嘅測試都係有一個問題，成本與真係係咪準啊？咁所以就話啊，幾多確診啊嗰啲咁樣啊，即係你就。即系睇下就算啦，但系个问题几时都系要自己个人卫生啊、社交距离。嗱，譬如喺英国咧，佢哋发觉有啲好多70岁嘅人，咦，啱啱打完第一针个疫苗之后咧，突然间发觉多咗好多新冠中招啊！ 吓， 系点解咧？打完之后咧，佢哋唔怕啦，去街啦，唔理啦咁样。即係以為打完一針咧已經好掂啦， 好似有個防護罩咁樣。 係啊，其實就冇嘅，即係唔好唔好話，即係唔係即係咁犀利。好多時候啲人打完兩針，但係打完兩針之後幾時打第三針咧，又係諗緊噶啦。啊，分分鐘應該九月份之後要打第三針，嗰時候點樣咧？所以呢個係我哋對付新冠呢個病毒咧，仲係好多問題。 啊、真係最緊要唔好話以為打完一針之後我就唔驚啦，啊，似乎都唔得。 嗯， 即係你睇翻喺武漢，喺武漢咧喺呢個封城之後咧嚇，咁、啊、一直去到2020年4月咧，咁發覺80%佢哋做個研究咧係有個抗體， 嗯， 即係話佢哋已經係試過感染咗啦。但係而家咧，佢哋呢個打喺內地打疫苗嗰、那個百分比唔高噶，因為好多時候都誒得唔得㗎？已經冇事啦，我哋國家都冇事啦咁樣。呢、這個咧就有啲擔心嘅。外來人一去嗰時一有真係啊，唔知第幾波嚟咧，嗰時即係嗰時係好大件事啦。咁、 嗯、 所以都係要小心 嚇、 啊嗯，真係。咁尤其而家又話學校翻學咯喎，嚇、 嗯 啊、學校翻學咧有個問題研究咗出嚟嘅。喺舊年嘅夏天咧，喺英國又研究緊啲小朋友啊，8歲至18歲嚇、啊、有1900人，喂，究竟疫情之下你有冇好大壓力啊？有冇唔開心、啊？ 嗯， 咁、 嗯、 發覺咧唔係喎，有25%至41%。好开心喎、 啊！ 因为唔使翻学， 系啦，冇错啦，唔使翻学可以玩啊，咁样 瞓晏啲咯。 嗱，但系只可能话咧，如果你家庭富裕啲嘅咧，就有啲咁嘅谂法、嗯；如果真系较为贫穷啲家庭咧、 嗯， 就有压力啦。 嗯 啊，咁啊，但系睇呢啲压力咧，最好系睇日本， 系、 嗯， 因为日本咧好多后生仔自杀嘅。 嗯 吓，咁、啊、但系咧喺旧年嘅。夏天嚟講咧，似乎都冇乜升高嘅現象喎，即係唔係好多人自殺。 嗯， 後生仔，但係去到跟住嗰第二波之後咧，就好似有啲變化啦。但係真正嘅數字就未出。 哦， 咁所以話新冠疫情咧，唔係淨係健康， 嗯嗯， 精神健康， 嗯， 經濟健康， 係好多嘢加埋。 好多嘢加埋，即係個好大嘅課題嚟嘅。即係如果你係做學術研究咧，就有排做，好、嗯、多嘢可以做。 係 好啦，咁我哋又講翻啲較為醫學啲嘅嘢啦。 嗯， 嗱、我哋話有陣時我驗一個人，譬如你有感染，有細菌感染，唉、哎，驗下血啦咁樣。喺以前年代，我哋話睇下白血球啊。血液入面的白血球是不是高了、 嗯 啊、这个成日讲的饮下血呢，但发觉不是很准的。因为白血球就算你有细菌去到你身体呢，可以低可以正常可以高。 嗯， 那你根本呢就是拗晒头，不知道怎样才是准。 是 啊、好了，那大时代进步啦，很多东西我们现在呢就是可以验的。啊、譬如在一个小孩子，你知唔知道啊？好似佢肚痛咯，会唔会系盲肠炎咧？嗱、 嗯， 呢、这个好难嘅，因为10个有9个细路仔都时时话自己肚痛。 嗯， 吓咁一肚痛咧，咁啊，大人嘅盲肠炎咧，即系嗰个病征咧就哦，先系肚脐嗰度痛，然后向右下方咁走去， 系 右下方嗰个就是盲肠个位。 嗯， 咁啊先系痛，可能有啲发烧啊。咁咪越嚟越痛， 系 痛下突然间唔痛啦， 嗯， 可能穿咗啦已经， 哦，穿咗就会唔痛噶啦已经， 先唔痛，然后再痛，因为佢已经咧即系穿咗个盲肠咧，啊可以有好多嘅，譬如你话病菌性嘅腹膜炎啊， 嗯、 又或者塞咗啲小肠啊，有个脓疮喺个肚入边， 更加严重， 系好咁严重，但系咧喺 B B 仔1岁以下。2岁以下咧，系好难知道，喂，系唔系噶？有冇穿啊？咁样吓、 嗯， 以前咧就真系好难知道小朋友有冇盲肠炎咧，真系靠估得好紧要。 系、 嗯、好啦，咁分。 但系我想问医生，小朋友常唔常见有盲肠炎咧？ 唔常见，但系有 都会有。 系啦，嗱、嗯，以前冇咁多仪器照 X 光咧。好多時候未照到，咁、 嗯、 跟住有超聲波啊，又有電腦掃描啊，但係唔係每一間醫院都有咁多嘅設備噶嘛？咁、 嗯、 啊驗血咧有冇方法咧咁樣啊？你話肚痛入嚟有呢啲燒，而家咧有幾樣嘢可以驗嘅、 嗯， 有一樣咧英文叫做 procalcitonin、 嗯。 簡寫 PCT 叫鋼鈣素鉛、啊、PCT、 嗯、 另一種呢我們時時驗呢就叫 C-reactive protein C 反應蛋白、 嗯、 這些是這樣驗血的啫。咁啊，驗嚟做咩呢？如果你真係有盲腸炎，尤其係細菌性咧，呢啲咧嘅嗰個驗到嘅值咧就會高嘅。 嗯， 尤其係個 PCT 咧，嚇、啊、呢、這個咧就好準嚇。PCT 係乜嘢嘢嚟咧？佢呢啲物質咧就喺個肺部有啲叫 K cells 嘅細胞分泌出嚟，喺、 嗯、 個甲狀腺亦有啲細胞分泌出嚟嘅。如果是有細菌性的發炎呢，這個 PCT 就會高的、 嗯、 高過 0.5 樣的。如果是過濾性病毒呢，它就不高的、 哦、 是的，所以很重要的、 嗯嗯、 即是凡親如果你是盲腸炎的一定是細菌性，細菌性一高這樣呢，你真一入醫院一驗血，咦PCT 好高啊，咁、 嗯嗯、 你要好小心啦。 系 系咪真系盲腸炎？ 仲有冇其他可能噶？嗱 ，PCT 好高， PCT 有可能、嗯、有好多發炎咧，真系有細菌感染。 嗯， 譬如你话喺个尿道發炎， 系 吓、啊、又系会高嘅。 嗯， 如果你譬如好多时候话啊做完心脏手术啊诸如此类咧，你嗰、那个伤口嘅發炎有冇事咧？又是看個 PCT 的、 嗯、 所以 PCT 呢是、啊、近來發覺呢是很準的、 嗯 啊、是很有用的。好啦，那如果一個小朋友肚痛入到來，那他怕他這個盲腸炎，他穿的機會呢 5%-75% 的，真的很容易，即是小過兩歲的呢、 嗯、 你是估不到的、 哦、 一穿就穿了，一穿了你做手術就要很小心了、 嗯、 很多事要跟著做的了、 嗯 啊、因為怕它繼續發炎、嗯、所以這個是現代科技可以等你在未做手術之前呢估到它條盲腸有沒有穿、 嗯嗯、 好了。另一件事 又是驗嘢的 BB 仔，唔足乳嘅 B B 仔，又 系 好容易受细菌感染。咁佢哋冇乜特别病征，就可能食啊，好似冇乜力啊，唔系点喐啊咁样，亦都唔会点发烧嘅。咁、 嗯、 喺初生婴儿学嚟讲咧，我哋惊咦会唔会已经又受细菌感染咧、嗯？ 但系好难察觉、啊，即系 B B 冇乜力，佢平时都系摊喺度瞓觉多嘛， 又讲唔到俾你听 系 咯， 系啊，所以最难呢、這个，所以系初生婴儿。尤其是唔足月嘅喎， 嗯， 系啊，36个星期出、嗯之前出世呢啲，咁啊又系点好咧吓？即系好多时候我哋话，诶、哎，惊有事立刻咧就系、是、吊针啦，啊俾抗生素啦、 嗯， 但系俾得太多太耐咧，又有其他嘅副作用，咁又系验乜嘢咧？又有一样嘅新嘢验到啦，叫血清淀粉酶啊 ，serum amylase A， 嗯， 啊呢只 serum amylase A 咧。就發覺咧，如果啊佢一出世發覺你有唔妥咧，驗呢一啲咧，佢嗰個值咧又會高啦。譬如真係有發炎咧，佢會比平常嘅值咧就高10倍嘅。嚇、 嗯， 呢、這個 amylase 就係個係個肝嘅反應。如果有發炎嘅話咧，個肝就會分泌好多出嚟。咁、嗯、所以嘅話，現代科技咧係幫咗我哋好多嘅、 嗯， 知道呢個小朋友似唔似有事。几时用药啊？這个咧系大家都好噶啦、 嗯 啊，所以真系科技系永远进步嘅。 系好啊！今朝早唔该晒李嘉仁医生， 唔该晒陈明医生， 唔该晒。晨光 第一次，有啲乜嘢听？ 投资 O to O， 娱乐趋自由， 晨光出商量， 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当年今日， 唔同环节，不同资讯，多个角度，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希望带俾大家一个充满正能量嘅早晨。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晨光追踪31。 电话旁边有 Kason 罗启新啊，早晨啊 ，Kason， 早晨 ，Kason， 早晨啊，欧，早晨啊 ，Kiss， 系港台电视31有咩好介绍？ 今日咧就去呢个7:07嘅时候咧，咁医生与你咧就讲一样嘢啊，咁咧一听咧大家都好惊吓噶，就系甲状腺功能亢进啊。 咁系咪真系戴颈泡嗰啲啊？ 咁未至於嘅咁快嚇，即係咧甲狀腺咧好多好多咩嗱，咁首先咧有啲嘅譬如係啲男士啊，哎呀腰酸啊，啲腳啊水腫啊，同埋咧有陣時候有啲血尿咁樣啊，係咪個腎有事咧咁樣？咁跟住咧今晚咧你就可以睇下呢個處境劇啊嚇咁啊即係嗰個男主角懷疑自己係咪腎虧咧咁樣。跟住都搞下咧，又腎炎喎，總之好多嘢噶。咁啊，點樣嘅先至去到呢個甲狀腺功能亢進咧？咁樣會唔會有啲人咧又話啊，甲狀腺咧，你知咧有陣時話咩減肥啊，食嗰啲藥咧，令到甲狀腺咧，令到佢好亢奮咧，就成日都好掹掹緊緊，但係又好快瘦噶嘛。呢啲有冇關係咧？咁啊嗱，即係你問我唔識啦。所以咧，今個禮拜成個禮拜咁滯啊，都會講呢一樣嘢。 好，問下醫生啊，最好啦。 冇错啦，咁另外咧，区区小节咧，去到呢个日常8:30里边咧，有一行30人咧，30人限聚，嗱，佢透过网上连结啊，去做乜嘢咧？浩浩荡荡喺大屿山嘅石壁水塘附近咧，海岸嗰度咧，清理垃圾啊，咁啊发现咧大量嘅呢啲塑胶垃圾啊，同埋家居嘅固体垃圾啦，咁啊参加义工咧就系、是、即系。佢嘅地點咧都比較偏僻嘅，咁啊清潔工人好難處理嘅，咁啊於是佢哋咧就浩浩蕩蕩齊心協力咧就清理垃圾，就平平安安回家去啦。 係，哇！這個、呢個咧我都試過去海岸清潔垃圾咧，真係見到有啲車胎啊， 乜都有 嘅，乜都有，一啲家電啊嗰啲。点解会喺个 微波炉咁样啊？ 系啊，真系好过分。 可能系有啲船啊沉咗都唔顶啊。 系 系喂，咁但系另外咧，即系讲到咧，呢、這个清理垃圾咧，有一件咧就唔系垃圾吓喺海里边咧，都摆咗好耐噶啦。 系咩？ 就系呢个铁达尼号啊。 哦， 系啦。咁啊，铁达尼号咧，今晚咧9:30咧，历史23时咧。佢就話尋找跌落尼號沉沒的10個原因。通常咧，即係呢啲意外嘅嘢咧，係有好多嘅唔好嘅嘢同時發生咧，咁令到佢更加容易出問題。即係嗰陣時又話咧，呢個鐵達尼號係叫不沉沒嘅遊輪啊嘛，佢裏邊又有啲即係防水倉啊等等好多嘢嘅。但係點解啊？即係大家例如一手行就沉咧咁，咁啊揾到10個原因出嚟。今晚9:30大家可以睇下啦。 好，唔該曬，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话：，如果有足够货源，唔反对将新冠疫苗接种计划的接种年龄推展至年轻人士。他认为不同年龄层都有感染风险和有确诊个案，现在要尽快提高接种率，以达至社会上的免疫屏障。昨日的确诊个案有16宗，15宗是输入病例。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跟住落嚟要做好外防输入。他形容目前的措施已经够紧，不过当局正是考虑将同本港疫情差不多或者是低风险地区入境人士的隔离检疫日数减至14日。他担心会有变种病毒株因此流入本港，认为要谨慎考虑相关的风险。一名早前原本预约接种伏必泰疫苗的外籍男子错误到一间科兴疫苗接种中心接种疫苗。负责营运伊利沙伯体育馆接种中心的医护诚信同行主席林哲源指出，今次事件经过多重的关卡都发现不到出错，情况不理想，绝对不应该发生。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预约接种疫苗人士一般要到中心出示预约短信，才会获放行入内。

估都估到是有些不耐烦的感觉的。这些情况成日都见到。其实男性和女性好像大家都已经接受了对方是不满意自己好沉迷看自己喜欢的东西。即是说当男人看玩具，女人在隔离不耐烦，男人是会当没东西照看。女人买衣服的时候，男人在隔离一样是不耐烦，但是女人都是会不理他照买。两性之间在这个层面上其实做了相同的反应，大家亦都攞到一个好微妙的平衡。讲返呢对男女先，当个男人攞起一件 T 恤，女士带点不耐烦的感觉走埋去同个男人讲，未又系高达。跟住个男人就话啦，呢个唔系高达，呢个系渣古。女士就话啦，未即系又系高达。男人好用力尝试解释俾个女士听，呢个系渣古，渣古就系渣古，渣古唔系高达，高达就系高达。女士跟住就讲啦，个个都一样样，我点识分啊？男士跟住话，我同你讲过好多次啦，高达系地球联邦军，渣古系智护嘅，乱头发嘅系阿宝，戴面具嘅叫玛莎。跟住女士就话啦，难叻。个男人好似讲得越嚟越兴奋，跟住话，除咗渣古之外，仲有旧渣古啦，赖巴渣嘅叫做老虎，黑色三连星嗰个叫做大魔，仲有红勇士强人，可以喺水中作战嘅叫做魔蟹。个男人一路讲，一路展示出一份好满足嘅笑容，但系女士嘅不满程度亦都渐渐提升。呢个男人好似冇理会过佢身边女士嘅反应，回头望住件 T 恤继续讲落去。冇脚嘅就系智护号。女士好不屑咁问，机械人点会冇脚嘅？个男人犹豫咗一阵，冇答佢呢个问题。我好想话俾佢听，其实玛莎当日都有问过机械维修员相同嘅问题噶，点解智护号系冇脚嘅？当时机械维修员就话，对脚系装饰嚟嘅啫。但系呢个时候，女士好似有啲唔忿气，跟住问翻个男人，佢话，今日你讲唔讲得出我嘅化妆有啲乜嘢唔同啊？男人只系话，我点知啫，有乜分别、啊？女士就话啦，你想知嘅嘢就叻，你唔想知嘅嘢就唔识。呢句真系至理名言啊！其实无论男性同女性都系一样噶。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我明白，总有一天他会走得很快，对我不理不睬，如置身事外。失去了层层担待，我的痛处就要露出来。曾经尝尽悲伤，也流尽了泪，只因为总是期待他的心还在。 相机食先。 吹神厨房。 香港传统的甜品怀旧小食已经买少见少了，不如就等我们自己亲手整，将童年回忆重现翻啦。咁当然啦，梗系由低难度开始挑战啦。今朝早嘅吹神厨房就同大家分享下以下呢个食谱，就系、是、黑芝麻卷啦。我记得之前咧，我哋都有一齐喺呢个享乐时代嗰度讨论过。 爸爸请我哋食香蕉糕啊，系啊，咁、啊、我就讲咗话自己啊好喜欢呢个芝麻糕同埋芝麻卷咁 样。 系知唔知点解啊？对头发好啊！ 哦，系啊，我以为你想搞个咩 gag？ 唔系搞 gag 啊，好实用 噶。交俾你，交俾你，交俾你。 番茄啊，头发嗰啲，我哋男士最爱啊！依家 生蚝咧， 咩啊？ 生蚝咧， 生蚝反而少食、啊。 哦，竟然！ 你琴日讲咗话生蚝有毒啊嘛？ 我啲时候生蚝有毒啊？ 你话咩？日本嗰啲生蚝要攞牌子， 系攞牌子，冇有毒。 如果食到屙嘅话咧，就冇人负责任啊嘛，类似。 唔系，即系 我都一个听众嚟嘅，其实。 售卖生蚝需要攞一个牌子，系啦，生食嘅嘢系啦， 系啦，咁啊，希望大家百毒不侵啦，食咩都。 嗱、嗯，咁今日咧讲下呢、這、一个即系童年回忆啦，芝麻卷啊，细个你会喺一啲士多，即系卖一啲怀旧地方，同埋酒楼咯， 酒 楼有嘅，系啦，即系推住嗰啲车，即系有啫喱糖啊，咁啊都摆埋芝麻卷喺度。 我细个系点心部嘅经理嘅。 点咧？ 净系帮手出去攞点心，攞到成台都系。 唔系你都有帮手食嘅。 食好少啊，细个细个我唔食。 净系中意攞系嘛？净系中意攞。 中意叫到成台都系嘅感觉。跟住啲阿爸阿妈就喺度倾偈啦，同埋啲亲戚。 嗯。 跟住成台都系点心咧、 嗯， 我觉得好满足。 系。 我觉得完成咗嘅工作，系咪先？ 为人民服务。 系啦，做跑腿我好开心。 啊，不过即系题外话，因为讲起呢啲点心车咧，而家真系好少酒楼有啲点心车。即系推住架车，嗰阵时都真系好开心噶，即系好似周围满场飞咁样咧、嗯，又要睇下啊边啲新鲜出炉啊，即系啱啱推出嚟。 你有冇抢点心啊？ 有啦，梗系。 我冇啊，通常让俾人。 俾、你煽动先。咁你点攞？ 好抢啊！有个阿婆，阿婆，我梗要啱真真要买啊！咁样跟住你又抢人哋咁。 冇，阿婆我就唔会抢啦，即系见到你埋去抢，我会抢麻烦。 得。 嗱，讲下呢个芝麻卷。其实点解我话由低难度做起呢？因为佢个材料好简单，同埋几个步骤，原来就整到噶啦、 嗯， 就冇我哋想象中咁困难嘅。咁有啲咩咧？有粘米粉啦、黑芝麻啦、马蹄粉啦、砂糖啦，同埋水。咁大概咧一个钟头之内，乜都搞得掂晒所有嘢噶啦。其实半个钟都得，我觉得。首先咧就白镬炒咗嗰啲黑芝麻，炒香咗佢先啦。咁你摆埋一边。咁嗰啲粘米粉啦、马蹄粉啦、糖啦，就用清水，即系加埋清水一齐搅匀佢。跟住咧就加入头先炒香咗嘅黑芝麻粉，就所有材料就捞埋啦。咁最紧要咧，其实就系将呢一个捞匀咗嘅液体啦， 嗯、 就摆落嗰个搅拌机嗰度。不过你唔需要一啲好劲嘅搅拌机，即系就算我觉得你嗰啲随行杯咧，有几片刀片细细个嗰啲咧都得噶啦。咁啊搅佢几分钟，因为佢冇一啲好硬或者有啲纤维嘅嘢喺度啊。你纯粹将佢打溶佢啫嘛。系啦，咁咧就搅佢两三分钟到啦，跟住咧再将佢过一过筛。 系。 咁就变出嚟嗰啲浆咧就已经好滑溜噶啦，咁、哦、就可以咧揾一个盘啦，你譬如嗰啲长方形嘅模具系啦，咁啊搽一层油喺上面。咁、嗯、然后就将头先个浆咧薄薄地倒上去，咁、 嗯、 然之后咧就中火蒸佢三分钟。 哦，要蒸嘅， 系啊系啊，咁佢先会凝固啊嘛、那个浆，咁啊蒸佢几分钟，跟住摊冻佢咧卷埋就搞掂噶咯，系、哦、啊。不过呢个就系、 這個、 可以自己试下，因为放假即系如果得闲嘅话咧，佢个工序唔多，材料亦都好容易买到，亦都好简单。咁不过咧就可能你就系蒸嘅时候咧就要花少少心机啦、嗯，因为你每次啊蒸一片，跟住卷咁顶笼就切开一半，咁咪有两嚿咯。 系， 咁可能。你个浆就要蒸几次咯， 唔紧要咯，食唔晒攞翻嚟咯。 好啊，你叫我，你而家系咪叫紧我啊？ 唔系啊，我见你蠢蠢欲动 咁样， 又话半个钟，又话一个钟。 我梗系整俾你食啦， 你俾钟哥食， 你又抢唔到系咪？钟哥话唔中意食黑芝麻， 系咩？ 系 你唔中意咩？ 但我整一个甜啲嘅 version 啦。 佢特登要 keep 住啲头发白啊，你明白？佢乌黑得滞。 咁我试下整白芝麻卷。 白芝麻啊嘛。 林慧的享乐时代， 讲紧嘅放假时候咧，做家长好似我呢啲咧，就基本上可以用四个字嚟形容嘅， 筋疲力尽。 我都差唔多系想 绞尽脑汁啊，应该 疲态尽 谂活动啊。 崔杰同你又唔使将我咁真实嘅反应讲出嚟， 因为啱啱你讲嗰两句说话咧，我 feel 到你用咗一把攰嘅声， 好唏嘘啊嘛，你感觉到嗰种好想翻下工好，即系出嚟唞唞好。 听日就已经完结假期咯。 其实系噶，即系我觉得咧，可能真系有好多在职父母咧，都会好似我咁样嘅，即系放假嘅时候咧，因为多咗时间陪小朋友啦。其实而家我哋不外乎都系两个选择嘅啫，一系咧就揾啲活动俾佢做。咁但系你知啦，公众假期咧，所有嗰啲咩兴趣班都停晒噶嘛。咁所以咧，平时 weekend 咧有啲时间俾佢放下电嘅，或者有得俾佢学兴趣班咧，就今次冇啦。今次呢一个嘅长周末咧，完全系俾晒父母啦，百分百俾晒啲时间我哋。 即系你就要 plan 朝头早去野餐，晏昼去溜冰，夜晚黑踢波嗰啲咁。 系啊，嗱，如果你想佢入睡嘅时间快啲咧，即系好似阿崔杰同或者一秒瞓着咁样， 系放晒啲电啊，尽量将佢啲电完全放晒。耶！ 我觉得我就嚟要请阿 Kitty 翻去教下我个女，可唔可以教佢快啲瞓着同埋食嘢快啲？ 有啲旧时咧有一档咧跳弹床嗰啲。嗰啲铺头嘅，依家执咗噶啦。嗰、那个跳弹床铺头咧，标榜啦放电佳品啊。因为咧跳弹床系完全唔会停落嚟咁，因为你喺个弹床嗰度系咁弹啦，系咁弹啦。其实咧弹完一个钟咧，好似做咗一日嘢咁。 系啊，我都觉得系啊。你知唔知而家咧坊间有啲亲子嘅互动嘅工作坊啊，或者啲亲子区咧，佢完全喺门口咧系挂住两个字放电区。 哦， 咁你见到放电两个字咧，就 正啊！啲阿妈话正啊，去啊去啊去啊去啊， 通常都会咁样嘅，即系而家就。多咗咁，因为可能大家都想有啲 me time 啦，即系有啲时间自己做下自己嘢啦。咁我咧嘅情况就系，我屋企都有其他人喺度嘅，即系主要系我妈咪啊，或者系工人姐姐啊，咁都帮手啦。咁我先生都多数要翻工，咁啊冇办法啦，就变咗个担子咧。譬如可能一早一晚起身啊，或者临瞓嘅时候咧，就我嚟帮佢填补啲时间啦。 其实我都明啊，虽然我冇小朋友，但系你令我谂翻起你话跳弹床咧，令我谂翻我初初搬出嚟嘅时候咧，咁我有个朋友就带佢个小朋友。上去玩啦，咁佢小朋友都系三岁到啦，咁啊跳咗上我张床嗰度跳弹床咯，自己喺度放电啊，系啊，佢自己识得搵位放电噶，跟住我你跳下啦，可能到时我连三柜子你跳下啦咁样， 我就系想讲，啲人通常搬屋新婚都搵个 小 朋友 你上去跳下啦，同埋佢自己好识噶，佢识得上床跳之外咧，咁你见到有啲 梳化都跳埋， 梳化唔系梳化 都跳埋，有啲实生到啦啩，全屋都跳晒， 好想生啊，即系见到你譬如。有啲矮凳仔咧，佢自己识得喺度喐啊，即系扮有啲难关要过啊、跳啊咁样。 咦，你识得呢个细路好够电喎， 好劲啊，好劲啊，真系 好犀利。我个女又未至于嘅，咁但系佢会好怕闷咯，即系佢又唔系属于跳跳扎嗰一类，但系佢属于样样嘢都好想去试下或者系感受下。 但系过程之中需唔需要父母陪伴咧？ 系咯，咁其实你都放埋电嘅， 有啲好独立噶嘛，即系你。有啲小朋友自己一个玩得啦，佢唔会侵你玩噶嘛。 我嗰个一时时嘅，就系多数咧都中意有我陪嘅，佢拣人嘅，即系可能我咧比较扮得似佢。佢嗰個年紀， 唔係你佢媽咪嚟， 唔係啊， 而家陌生人，好叔叔同佢玩，唔使啊，媽咪叫呢個叔叔走啊，唔該咁樣。 佢係真係會揀嘅，即係可能有啲大人同佢玩嗰個模式唔同嘅。譬如我咧就傾向我通常俾佢贏嘅，或者通常我會有好多鼓勵嘅説話嘅，咁啊通常咧梗係將人讚噶啦，咁咪中意揾你玩咯。咁近來我就諗啦，啊，因為咧啲小朋友，譬如好似而家呢個年紀咧，好多時咪話興咧，如果你將來要面對一啲嘅入學面試咧，要拍片嘅，咁我就諗啦，啊最佳嘅放电方法系咩咧？我谂下自己平时啦，其实我哋做完节目之后咧，个 energy level 突然之间会啊好攰，唔想讲嘢咁样噶嘛。咁又或者我哋有时咧 做节目嘅时候， 已经系咁， 已经系咁嘅状态。你留意翻做节目已经系咁。 佢完全调转嘅，系咩？佢喺做完节目食早餐啦，九龙食啦。 嗱，我哋就唔系嘅，即系我自己咧，通常做完节目之后咧，先至话好攰啊，要唞下啦咁。于是我就将呢个精神咧传咗俾佢， 系 我希望佢可以快啲有呢个进入咗做完节目而好想休息唔讲嘢嘅状态， 系 跟住我开始导佢咧就系玩呢个直播。 直播， 直播平台， 冇错啦。嗱，因为话说咧，我系从来 直播啲乜嘢， 甚少咧系做呢啲直播嘅。咁佢咧就因为。 我之前做直播咧，有一两次咧，都系佢自己攞咗我个电话揿下揿下，唔知点解揿咗开咗 live 嘅。咁我就诶，由得你啦，你自己。 好惊！其实成日都，我真系觉得，如果我假设自己有个小朋友啦，佢无端喺屋企咧就咁开咗 live 咧。我真的会打死佢，讲笑啫，因为我冇细路仔啊嘛，我梗系讲啲咁不负责任嘅说话。因为你喺屋企可能着住孖烟筒或者食，好正常啊，无端端直播、啊，我平时系着西装噶嘛，点能够着孖烟筒、啊？ 咁同你讲声先得唔得啊？ 同佢讲声， 我直播啦，你有冇着翻条裤啊？咁你系咪 OK 先 ？OK， 但系无端端做咩直播呀？ 咁你做咩俾人直播？ 咁都要玩系咪先？ 诶，听下阿 Bobby 点解俾个女直播先？ 嗱，因为咧 你惊唔惊？其实 我唔惊， 惊佢错手揿咗。嗱，当然你唔会，即系我哋当你喺屋企 都好靓嘅，系 着羽绒先啦，啲衫着到多到不得了， 着真靓嘅， 系啦， 未至于都系着翻平时咁样啦。我通常都系嗰句啦，我俾得佢可以 access 到嘅嘢咧，你就预咗。所有呢个风险噶啦，即系你已经计好晒条数，你先俾个电话佢啦，梗系。咁我俾佢睇嘅时候咧，我就预咗佢会有机会揿错掣，不过我估唔到佢真系揿错掣啦。咁琴日咧就系真系谂住俾佢试下嘅，因为我觉得佢咧开始可能疫情以嚟咧翻学嘅日数咪少咗嘅，之前就冇以前咁多嘢讲，又冇以前咁中意同人哋去 沟通 或者主动倾偈咁样。我咪话咧，佢以前咧出街咧会主动聊啲街坊，喂、去边啊咁样嘅。依家咧其實係少咗嘅，因為一來可能少咗出街啦，二來我覺得咧其實普遍有好多小朋友都真係慣咗上網課啦。咁於是我就諗啦，啊其實可唔可以運用佢哋慣咗上網課呢一樣嘢，去到訓練佢嘅説話技巧同埋能力咧？咁一個最好嘅方法咧就係一個職場應變啊！即係嗱，我冇理由約齊一班即係做妹咁走去同佢傾偈啦，又或者未必約得到啲小朋友啦。咁我最直接就係不如揾一個有人可能會出現嘅平台啦，咁就喺啲社交平台嗰度咧，俾佢試下開 live。咁有啲譬如有啲表情符號啊，或者未開 live 嘅時候，啲可以撳心心啊，或者撳 likes 嗰啲嘅。咁佢哋係睇得明噶嘛，即係佢睇公仔啫嘛。咁於是咧，佢又好似覺得啊有反應喎咁。咁我又會俾少少指引佢啫。啊，譬如你不如做啲乜嘢啦？你表演下好唔好啊？你同人介紹下自己好唔好啊？咁其實已經係一個非常之天然嘅訓練，可以等佢自己識得做呢件事啦。 但係佢覺唔覺得？攰先，即系达唔达到放电嘅效果？因为都系讲几句嘢啫嘛，唱下歌啊咁样。 我觉得达到，因为佢琴日开完一个钟头 live 之后咧，冇讲句嘢啦。 但系开 live 之前有冇准备啊？妈妈帮我画条眉啊，唔该。 或者换翻条裙咧？ 个眉尾嗰度，我想尖少少，系 娇俏 啲，系娇俏啲，想有冇有做呢一类嘅举措咧？ 化妆嘅嘢咧，佢自己搞掂晒啦。 同埋佢本身已经有个公主裙房。今日究竟我系边一个公主裙主题好咧？妈咪，你有冇推介？ 佢真系会自己去换衫去影相，即系佢有时咧好想你帮佢影张相嘅时候咧，而家啲小朋友同我哋以前唔同啊，即系可能我细个都叫做冇乜咁多选择嘅，系啦，亦都冇咁丰富嘅物质嘅。咁但系佢哋而家呢代真系唔同啊！嗱，我又会买啦，我嘅上一辈又会买啦。咁基本上系学你话斋，真系有个衣柜系摆公主裙嘅时候咧，佢一打开，哇！尤其是见到网上嗰啲短片，哇！呢个又话咁样扮个造型，嗰个又话咁样去玩件玩具，其实佢哋咧已经满脑子。都系有好多呢啲鬼主意。而家我觉得呢一代嘅小朋友咧，系比我哋以前嗰一代咧个创意系多咗好多。如果你即系俾佢发挥嘅话咧，其实佢系谂到好多嘢嘅，即系好多天马行空嘅嘢啊，佢会谂到，或者喺屋企有时做啲捣蛋嘅嘢。但系你问翻佢点解咧，你又会发现啊，原来而家啲细路谂嘢咁样嘅，系啊，即系譬如试过佢画屋企埲墙咁样啦，咁我就好嬲啦，我搞错你画 呢个常见嘅常见嘅系啊， 跟住佢就话啦，唔系啊，因为我觉得你埲墙白色唔靓。我咪帮你画下咯，画靓啲咁。佢仲解释埋俾你听，画啲乜嘢喺度添咁。咁所以我觉得有时真系喺。要諗幫佢哋安排活動，或者真係要去應付好多考試啊、面試需求嘅同時，好多家長會安排好多課外活動啦。但係有時咧，可能要著眼翻係一樣嘢，就係佢哋自己本身嘅性格中意乜嘢咧。譬如如果佢真係好唔中意運動型嘅，你夾硬要佢去學嗰啲咩柔道啊，或者打波，其實佢可能好挫敗嘅。有啲可能好文靜，好中意畫畫嘅，但係咧，因為我又好想佢去學啲數學嘅嘢啊，或者學音樂，咁佢又可能好冇興趣。所以我有时听到啲家长讲话，嗰啲小朋友坐唔定啊。其实佢坐唔定，未必系因为佢本身坐唔定，而可能佢真系好唔中意嗰样嘢，佢咪想走咯。咁好正常、啊。 咁所以林慧就揾到佢自己嘅乖女，系行综艺嘅。 系啊。 行呢个网红路线 嘅综艺课啊，有综艺魂啊，又有喜感啊，又可以招呼朋友啊。 你觉得今日佢会唔会自己举手话开多一次咧？即系继寻晚 多一次， 我收到咁多心心之后， 系唔出奇嘅，因为佢系实在太多嘢想讲啦。净系买副太阳眼镜都可以影一辑相嘅呢一类小朋友，真系 开箱文噶。 系啊， 我买咗副太阳眼镜。眼镜分好多种， 咁可以留意一下啦。 晨光第一线够钟啦，多谢多谢， 我都要讲多谢，多谢多谢， 多谢大家听晒成个节目啊，多谢。阵间系十点钟新闻报道。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巴卷浩， 我哋都要讲多谢，多谢，听朝见。